遺憾，日方將會加強監控北韓的軍事活動。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方面今朝各區氣温普遍較昨日低三度左右。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朝早清涼，天晴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朝早持續清涼。依家氣温14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3637点，跌109点，成交金额3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一万四千三百四十点，系跌66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6.6升3.4，恒生中国企业84.38跌5.4，阿里巴巴124.6跌3蚊。盈富基金23.76跌8仙，万州国际5.16跌9仙，美团205.6跌1蚊，康希诺生物165.9跌11.9，汇丰控股51.45系跌2.5，友邦保险78.7跌0.3，创科实业141.9升2.9。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96，英镑10.589，瑞士法郎8.41，澳元5.595。加元6.155，新西兰元5.272，欧元8.838，每百元兑港元6.7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741。日经平均指数报28,115点，系跌362点。港金现价报16,77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81美元，卖出1,80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呈祥道嘅交通意外啦，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快线，咁而家龙尾排到蝴蝶谷道。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蝴蝶谷道。咁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观景台啊。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观景台。另外有个渡轮消息提一提你噶，就是珀丽湾往返中环和荃湾渡轮服务部分的班次会由巴士站代。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老道。在新界德士古道北去返青衣方向近住城门道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全锦交汇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容易在意外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和礼让在马路上行驶的单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大家好，我是许静雯 Angela。 2022携手出发，实现你的演艺梦想，就要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起开创新时代。 I got that fire, fire, fire. 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大家好，我系 Joyce 郑欣宜，实现演艺梦想，开创新嘅人生路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展开你嘅演艺新时代。 国剧八三零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简爱因为人工太低而拖欠房租，就算房东打了好多次电话俾佢，佢都冇理。佢一心谂住考上跟单员可以加人工，跟住就可以还翻晒拖欠咗嘅房租。 国剧八三零《星辰大海》， 一月十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我们应该怎么做？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以前嘅 demo 可能你冇机会听，但系而家佢嘅个人作品，人人都有得听啦。 你打不死，别介意理想偏离，不再够气，还有心跳叫错。 近年不少幕后音乐人都做埋幕前啦，呢位 demo 歌手亦都系其中之一。Phoenix 唱过几百首嘅 demo， 亦都有演出经验。今次更加系圆梦推出佢自己有份创作嘅专辑，作曲杨海晴自己，填词黄仲杰，编曲监制杨振邦。 而你输得起，自告奋勇推翻限期，不再够气，还有心跳叫挫败换成胜利。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杨海晴《献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我是风骚梁继章。 早晨早晨，我是 点解点解集会嘅你？ 集会，我系谂咗叫风骚鱼啊！ 哦， 俾你整一球啖汤啊！ 我觉得你集会啊， 因为 我 谂紧啦嘛， 觉得你吞一啖， 咁我叫做快活 鱼。OK， 好， 我哋继续星期二， 靓仔强， 二元一次方程。 嗯，我其实你第时可以简单化少少， 我都觉得系，因为 讲成个细节咁耐， 我真系好烦啊。 系啊， 系啊， 但系咁，我今日咧同自己讲，我决定今日咧唔 bully 你啦。 点解啊？ 因为咧，头先咧，所有啲人咧，唔好听呢句说话。工作中嘅男人最有魅力嘅。我今日喺办公室咧，见到阿马小强咧喺度搞紧今日嘅剧本啦。嗱，话说咧，今日预告一下，今日嘅剧本咧，第一集，听日第二集，下集呢个上下集 吓。 咁啊，如果大家明白嘅话咧，本来礼拜二嘅就应该系我做我写嘅。咁但系因为咧就好犀利啦。咁啊，因为阿香蕉强咧，你觉得今日似一似香蕉？ 或者芒果？ 我觉得似香蕉，但系一条烂香蕉。 我今日唔会咁话嘅。今日好靓仔。 今日好靓仔，因为肯做嘢啦，系咪？ 肯做。 哎呀，我见唔到啊！ 工作中嘅马小强有啲魅力， 我仲以为佢攞 canteen 食嘢啊！ 佢系攞 canteen 食嘢啊！ 系啊，攞 canteen 食嘢，你送佢做嘢啊？ 佢做完嘢先落嘅。 哦，咁嘅。 佢搞完今日剧本系咪你自己讲？ 系啊，你自己讲 啊！系啊，一翻嚟搞个剧本。 今日咩事啊？好日子。 唔系，因为 发奋图强。 系啊，发奋图强。 嗱，唔系，我真系好喜欢今日个剧本嘅，同埋因为我知道阿瑞冇做过嘅。我觉得咧，如果 因为都一个好。很多年前，好多年 嘅舊 舊劇本， 系啦。 但你念念不忘，必有回響。 廿年前 嘅，我覺得好正。我自己 覺得， 你係咪本來寫俾 麗的啊，唔知啊，馬子良定邊個做？ 係啊，可能寫俾馬敏儀。 當年佢麗的做編劇嘅時候， 冇錯， 馬子良同馬子良同阿馬敏儀做過， 唔係 係定唱主題曲。 唔係啊，我今朝將劇本攞俾阿 潘 志 文 嘅， 可能 潘 志文啊， 唔係啊， 咁啊女人係邊個？袁安安？ 唔係啊，阿敬文話係馮寶寶啊， 佢係馮寶寶， 係啊，佢話呢個係馮寶寶，萬家燈火， 冇錯， 係 萬家燈火，真係難為了家嫂嗰啲啦， 有一種雷雨嘅味道滲出嚟， 係啊，巴金， 巴金 又巴金， 一巴金， 一巴金， 一巴金啊，真係呢啲友仔， 巴金，唔好意思，巴金，巴金，巴金老師，對唔住， 佢點會介意啊？ 佢介意啊？ 你問下佢介唔介意？ 就係啦，假春秋啊！ 所以今日呢個故事咧，即係大家密切留意啦。咁啊，跟跟片段間播上集，咁啊，聽日下集嚇。 冇錯， 講呢個劇本咧，我今朝見到佢喺度搞緊個劇本嘅時候咧，個背影好似好勤力咁樣， 好似 好似啊， 勤力，好中意你。 我只能咁講啦，係咪先？ 好似啊， 我 冇印緊乜嘢嘛？ 佢唔知咪睇緊鹹網嘛？ 係啊， 佢話埋去搞劇本啫，我點知佢？ 大佬，我同你嘅諗法係一模一樣，因為好多時候你見到佢咧，好似嗰啲公園嗰啲阿伯咁喺度掃手機咧，我成日都諗嘅就係咪喺度做緊一陣間？ 好學不斷， 冇錯，準備緊一陣間我哋嘅講嗰啲話題咧，咁樣點解知你又睇埋無無謂謂嘅嘢？即係你行埋去裝一裝佢。我勸一勸你，不如咁啦，你喺你個手機嗰度咧貼嗰啲咧防人哋裝你嘅嗰啲咁樣嘅，係啦，嗰啲咁嘅軟件，又或者係其實唔係佢整塊嘢就已經得㗎啦，人哋係裝唔到嘅。 咁所以我就 係啦，咁會好啲咯。 影咗阿馬小強嘅相啦，就擺 上。你影咗啊？ 係啊，我讚佢啊嘛，我睇下馬老師嗱，其實咧佢好似傻強，其實佢好勤力嘅，你喺度搞個劇本，跟住咧阿發發即係我哋嘅聽眾咧提我，喂，唔好坐咁近啊，你睇下件衫有蟲啊！佢指住佢件衫，有个地方有一粒嘢，佢个身 放大， 有虫噶嘛？唔好坐近你两个， 你知唔知呢叫马拉松啊？马拉松， 我叫马拉松，系啦。我谂紧两个字噶， 咩啊？ 嗰啲虫嚟， 走到上去个背脊， 知你啊？有啲人会上脑噶嘛？ 不过 上背， 阿马老师今日件衫咧都刻意经营嘅，见咗佢着件咧， 点似啊？ 佢件衫喂似唔似啲阿婆神褛啊？ 即系起毛粒嗰啲啊嘛，我知阿婆神褛本身翻身嚟话呢啲嘅， 神褛呢啲咁嘅神褛， 系啦，跟住喺上面嗰度行落嚟，又或者系嗰啲系啦。 我系咪应该配翻个万寿无疆有盖嗰啲杯咧？ 都衬你噶，我觉得。 再南条嗰啲咧，起毛粒嗰啲颈巾， 系啊，冇错啊 ，O K 啊。 同埋今日佢件 T 恤叫我左胸见到鬼， 有对眼同有个嘴， 有对眼一个胸， 我都唔知点解， 我左胸见到鬼。犀利啊！ 但佢有空冇事啊嘛，讲好嘢嘛， 冇错啊！咁所以今日咧呢个三个钟头，你一定唔可以坐鬼香港电台第二台。 Yeah, 快活呀！ 来吧。问其实这该不该？如狂风吹吧，像浪与海；如浮沙卷吧，别要分析。一遇了长夜无尽美妙，若让夜和我为你痴到透了，知不知一开始已发觉爱你不可止，我早已为你迷。十四度气温，相对湿度65%啊！听紧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 champagne and the lights dim low. Atmosphere so right, you can't say no. It's simple and plain. It'll drive you insane. How long can you play this foolish game? The time has come, the mood is right. So go ahead, girl, yeah, get crazy tonight. 一年嘅呢首《蜂鸟》啊，今日英文版本嘅《Crazy for You》啊，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二嘅节目。早晨，早晨。如果你觉得呢三个主持人咧同呢个都有少少吻合，咁对唔住，真系咁嘅呢个 show 真系 系啦。系啊，呢个风系咪就系呢个风啊？ 真系呢个风 啊， 系啦， 疯癫嘅风啊！ 如果你要好正经啊，讲一啲世界大事咧，咁就可能未必即系我哋可以服务到你啦。咁啊，我哋尝试继续学习啦，好唔好？我哋好似阿马鲁强咁样咧，继续向呢个优越进发吓。咁啊，今日唱 two hustle， 下次唱 three hustle， 下次唱 four hustle， 唱到佢死为止系咪 ？five hustle， 睇下 佢 可以唱到几多，即系等于 Rocky 咁样。拍到第几集咧？咁样 有 two 有 three 有 four 有 five， 非常好啊！ 系啦 ，OK， 好唔好啊？嗱， 好。 喂，咁啊，今日咧喺呢一个讨论区上面讲咗一样好得意嘅嘢嘅，就系话咧外国有一个女士啦，咁样佢自细好中意一种颜色系粉红色。喂，系咪女仔多数都中意呢只？除咗马小强啦，因为马小强系粉红嘅支持者嚟噶嘛， 系啊，冇错，系粉红救兵嚟噶嘛， 粉红 救兵， 粉红老兵，粉红红豆兵， 粉红。 佢真系几时开始？几时开始中意粉红色？ 唔系，佢解释过嘅，佢话佢唔系中意。但系佢以前佢买过， 系啦， 即 系人哋就话你着得好睇， 咁唔系，我觉得是但，是但啦，咁样冇乜冇乜特别。 是但，我唔真系觉得你是但，尤其是呢一期嗬，你咁样都佢就精心打扮啊， 绝对 每一日 我一阵间铺张佢嘅毛。你今日我影咗张相，因为我觉得咧佢好似嗰啲 catwalk 好无聊嗰啲咧，着件烂鬼衫又话好型啊嗰啲咁样。我唔系话你啊吓，即系 梗系唔系话我啦， 系啊，点会话你？你咁靓仔系咪？ 即系烂达哥咁样嗰啲系咪啊？系咪又耐唔耐会有人？ 因为今日咧，佢着件中长褛，又不至于孖哥嘅，少少长嘅褛，整个左见到鬼嘅衫咧，咁跟住黄色撞呢一个灰色咁样， 系咪灰色？唔系，深灰色。 哦，阿婆 T 恤，阿婆神褛咯， 系啦，系啊， 咁我觉得都系精心打扮。仲 有新嘅 背包， 系啊，新嘅背包。你唔好以为我哋冇留意你啊！我哋觉得咁得闲精心打扮，点解唔得闲做好啲嘢咧？ 你咪大 系， 你咪真系大出血。呢两日 呢期好 耐噶啦，好耐噶啦，我都话我 今日好多衫， 有个货仓咁啦， 唔 系因为 佢爹哋真系好有钱， 真系好有钱， 佢一系就爹哋好有钱，一系有好多爹哋是打样， 有一佢爹哋好有钱，但系佢败晒咯， 就系买啲嘢， 买 呢啲嘢好平嘅啫， 系以为咁样可以捞得掂， 讲开咩嘅啫， 咪就系话红粉红色， 粉红色，粉红 嘅开始讲起 ，OK， 我都迷失方向。入咗夜迷宮，入咗老夜迷宮， 粉紅 迷宮，老夜迷宮， 係 出唔翻嚟， 出翻嚟，出翻嚟。 OK， 咁粉紅色，咁嗰個女士咧就好多年都中意。其實以前有一個圈中名人，名人界嘅名人叫周啟邦夫人， 係冇錯。 我有一次目睹佢嚟做訪問啦，喺香港電台，佢成架車都係粉紅色， 冇錯。佢係揾佢嘅勞斯萊斯嚟襯佢自己嘅衫嘅， 唔係普通 cheap 車嚟㗎， 佢唔係少嘢㗎。係啦，我就非常之欣賞佢哋啦。 佢兩夫婦都係啊， 係 佢兩夫婦成日著啲衫係一套，即係點講咧？ 奇怪嘅啲顏色， 情侶碌， 冇錯， 好情侶碌㗎。係 啊， 我覺得幾 好啊，開心 嘅 咁樣， 係啊， 咪可以點啊？大把錢， 係啊， 係咪啊？日日就係去諗下，係啊，我咁我 佢佢望佢噶，系咪、啊？大把钱，我可以点样啊？ 佢肯花呢份，佢肯花呢份工啊，俾面我哋。 系啊，哦，原来佢同周启生夫人谂嘅嘢系一模一样。 俾 佢 个人工， 佢每一日只不过系翻嚟想着啲衫出嚟，将人俾人睇啫。 show off， 俾佢个人工撩牙都唔够啊！佢买嗰支牙签都几千蚊支，嗰支牙签。 净啲牙啦，都蚀唔到啊！ 都阔过人啦，系。 对啊，我出之明你啦，我唔会再怪你。 系啊， 原来同周启邦夫人系一样嘅个思维。 个 class 系啊，即系每一日我就要翻工去俾人哋睇到我有几多件衫，系咪？ 讲翻佢啦，嗱，咁啊呢一个外国嘅女士咧，咁佢最后佢决定做一样嘢， 系啦。 咁一般人就会觉得唔系嘛，咁但系对于佢开心咪得咯，系咪？佢就嫁俾粉红色，嫁俾粉红色，系啦。咁仲唔系净系一只粉红啊？五只粉红，即系佢心。再平啲， 即係套紅， 係 啊 ，baby pink。 因為你有幾種色系噶嘛，每種色黑色有冇？黑色冇嘅 黑色有， 有 都有 碳 黑 嘅，係啊，碳黑啊，淺黑啊，深黑啊， 咁白色冇幾隻白啦啩？ 嚇， 白色冇 有啦 ，cream 咯。 哦， 系奶白啦，系嘛、 啊， 真系白色啦，纯、 啊、 白啦、 啊， 有好多只 嘅， 尤其是你系油墙咧，净系、 啊、 白色都有好多只，你系喺光线之下你先至见到嘅。 O、okay, K，、好啦， 有灰白啦， 你觉唔觉得呢、這个姐姐咁样做好傻咧？定系我想问下，如果你哋要嫁俾一个死物？或者動物啦，或者 whatever 啦，總之唔係人啊。係啊，你有冇諗過咧？我哋真係冇諗過呢樣。 但你第一個問題嚇，佢咁樣做嘅話，係咪真係好傻咧？我覺得 who cares？ 嗯，係啦， 佢中意咪得咯。 唔係中係你又唔係嫁俾我，咁我覺得冇所謂啊，係嘛？你中意咪得咯。同埋佢就我覺得冇乜意義咯呢樣嘢。 冇乜意義、啊。 代表乜嘢啊？即係如果你嫁咗佢之後，就係、是、呢一世就忠誠於佢咁、樣啊，係咪啊？ 係啦，即係更加話俾全世界聽，我愛佢。係， 即係我唔會著其他顏色嘅啦。我呢一世都我只係會著粉紅色嘅，係咪咁嘅意思？ 重點佢唔可以溝顏色， 嗯， 溝其他顏色呢、 哦 這個字。 阿馬爺，咁你會 我如果 係 同 死 同玩具，因為我真係好中意玩具。 咁咩玩具先 ？Mary 啊， 邊個咩邊個玩具？ 有係啊，咩好多玩具？ 拼裝組合嗰啲任砌嗰啲。 哦、啊，任砌仲要係哇，今日好多。 哇！你身体真系 你一副 你身体几好， 你身体几强壮。 你一副嗰啲玩具， 啲啲啲，一副任砌嘅， 唔砌唔知身体好啊！ 成千粒噶嗰啲玩具， 好嘢， 系啊， 即系其实夹包括嘅就 系 砌图， 系啦，我唔要砌图，砌组装 玩 具，系啦，成千几粒。 阿爷，我哋而家呢个年纪咧，食清淡啲，唔好任砌，耐唔耐好啦。 你睇佢个身子咁硬， 我 OK。 晚晚都制， 我惊我少咗个拍档。 我换个副500粒嗰啲啦， 唔好买啲任砌啊！ 一日砌完， 唔系，其实佢唔使一定任砌噶，你摆喺度1000块，你咪分开1000先至砌。 你唔觉得有啲嘢佢系咁叫，你会觉得系要咁做，譬如即食面， 啊啊、 真系即食噶嘛，系咪？ 可以 大家任砌啦，系咪？系咪？ 系喎，如果唔 系 佢个名嘢咁，你冇理由佢个名系咁 抵啊嘛， 系啦，讲嚟任砌，点会？ 我同你结婚，你唔俾我。 你又啊， 系 啊， 老人家有道理， 有佢有佢有佢啦， 我睇下电话都好啊， 唔系佢就佢点样都好噶嘛，咪 who cares， 系咯， 边个会理啫，冇人介意噶嘛， 系啦， 系咪先？好，咁如果你话我咧，我会拣床， 嗯， 我会嫁俾张床，因为我唔知点解，所以即系话屋企 好中意瞓觉嘅咩？ 我好中意喺张床度做嘢， 哦， 你中意喺张床， 我而家都系， 系系唔系？ 系 乱粒粒， 唔系我 系 有少少被逼嘅，因为我屋企比较挤迫啦。冇咗书台书房呢样嘢， 唔系挤唔挤迫，你都系特别喜欢你张床，啱唔啱？ 我惯咗啦，系我惯咗啦， 系咪啊？ 仲要冚少少被， 对啊， 冚少被仔。如果攰咩，劈低嗰样嘢就嘘啫。 系啊，我有时甚至乎唔好话俾人听啊，我喺上面度食饭。 食饭 咁我又唔会喎， 你啲骨系咪劈落床下底啊？ 我真系惊会有曱甴 鱼骨， 真系有蚁嘅。咁但系我 俾 人闹过，我俾人闹过，冇讲俾人听，因为我好中意喺上面度做任何事。 床度食饭好咩？ 我唔中意啊！ 唔系，我系会好小心咁样，懒系就系搵个碟啊，会盛住啊，咁跟住咧就即系食嘅，都唔系话即系成盒咖喱饭，即系我讲紧喺上面度食嘢。 四餸一湯咁啊！四餸一 打邊爐， 燒烤 啊！我諗。嗰啲骨补去边啊？周围补啊！ 诶， 收落个枕头底 啊！你咁有钱，你咪叫个下人喺度捧住碟，大笑补啦，咁咪补咯。 两个 饮水， 咁样咯。所以我会嫁俾张床咯。咁大佬咧， 几好啊！ 嗱，3秒我好快讲，我自细开始好中意一种动物，不过咧我驾驭唔到，我唔识骑。 我想嫁接娶只马，系啦，我觉得马咧系好可，唔代表你吓，唔代表你吓， 望住我， 我觉得马呢样动物咧系好可爱，所以我其实咧好羡慕人外国咧后花园可以养只马仔， 你咪养咯， 系啊，我真系觉得非常之 系啊，啲木马我哋送俾佢， 好啊， 木马屠城记啊，喂，十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今个星期五或之前，全港幼稚园及小学暂停面授课，直至农历年假期之后，中学不受影响。农历年之后，当局会安排到学校为5至11岁的学童接种疫苗。林郑月娥话：近日本港已经出现儿童确诊新冠病毒个案，暂停面授课是艰难的决定。 全港的幼稚园和小学咧系需要暂停面授的课堂，一直到农历新年的假期后。咁所以换句话说，佢哋喺如果疫情一切受控，小学同幼稚园咧都系喺农历新年之后咧先至翻学校。咁到时咧，我哋就会喺学校嗰度逐步咧帮佢打针。大家记得咧，我早前即系唔系好耐啫，上个礼拜我都有讲咧，即系停止学校面授课堂咧，系我喺抗疫期间一个最难嘅决定。但今日点解又要作呢个宣布咧？咁我都同大家解释下。第一咧，就係而家已經出現咗有多宗兒童確診嘅個案，有三名咧係幼童嚟嘅，分別係一個3歲，第二個都係3歲，另外一個係4歲。咁但係佢唔係喺個幼稚園或者幼兒中心嘅感染嘅，佢係喺佢屋企同喺屋企人嗰度感染。但由於佢感染未發現之前咧，佢有翻學。咁所以令到呢個幼兒中心或者幼稚園要暫時關閉啦，而同佢有緊密接觸嘅老師或者係其他同學仔咧，都要去檢疫中心。另一個原因就係到今日為止嚇，雖然我哋做咗咁多工作，亦都揾到咁多嘅確診嘅個案啦，但係社區仍然存在一啲隱形嘅傳播鏈嚇。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據衛生署嘅資料咧。就近呢幾個月學校都有爆發呢啲上呼吸道嘅感染嘅情況嚇，咁啊涉及咧主要都係幼稚園、幼兒中心同埋一啲小學，而呢個上呼吸道嘅感染嗰個病徵咧，同Omicron 係接近嘅，咁有陣時恐怕咧就唔係好分得清楚。 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由今日起，只會向60歲或以上長者或持其身份證副本的代領人派發接種疫苗的即日籌。在荔枝角體育館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朝早8時30已經有大約30名的市民排隊領取即日籌。有70歲以上長者表示，朝早8時30到場排隊，獲派即日籌朝早11時打針。他認為今日人流較以往多，而且等候時間比預料中長。亦有長者覺得新安排方便，現場指引清晰，長者無需期太耐。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將進一步延長外國人入境禁令至2月底。有關禁令去年11月30日生效，包括商務旅客和外國學生在內的外國人全部不能進入日本。當局最初計劃措施維持大約1個月。岸田出席电视节目的时候宣布，决定将禁令延长至到下个月底，但会从人道主义角度处理一些特殊情况。他补充，虽然 Omicron 变种病毒的发展仍然有很多的未知数，但出现严重病例的风险似乎较低。他又表示，日本将开始为12岁以下儿童接种新冠疫苗。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清凉，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持续清凉。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46点，跌5.1点，成交金额464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35点，跌71点。跟着部分港股嘅造价， 腾讯控股459.6升6.4，恒生中国企业84.8六跌6仙，阿里巴巴125.1跌2.5，盈富基金23.8六升2仙，美团208.6升2蚊，汇丰控股51.65跌5仙，友邦保险78.8跌2.2，康希诺生物165.5跌12.3，万州国际5.12跌0.3，建设银行5.79升4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6，日元115.35，瑞士法郎0.927，加元1.266，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日经平均指数报28,231，跌247，港金现价报16,770，升1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83美元。卖出1,806.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快线嘅交通意外仲系未清理好，但系现场就未有挤塞，经过要小心。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场就未有挤塞，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洪隧方向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牛头角警署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西贡的大网仔路来回方向近住麦边那段比较车多。在渡轮方面，珀丽湾往返中环和荃湾的渡轮服务部分班次将会由巴士暂代的。珀丽湾往返中环和荃湾的渡轮服务部分班次将会由巴士暂代。另外，由于风浪较大的关系，富裕小轮上午11:00开始由屯门往返大澳的渡轮航线总站会改去沙罗湾不停大澳，上午11:00开始。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和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日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香港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三男一女乐队超能天气，星期日晚8:00，港台电视31。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打埋第三针添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喺1980至82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2021年11月19日至2022年1月18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2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2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 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乜嘢系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翻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嘅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似我哋创作艺术嘅时候，系冇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系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哇！翻嚟風騷發人啦，頭先咧聽阿馬爺講咧，關於咧佢咧得閒咧砌嗰啲咩任砌係咪？頭先佢話 玩具、 任砌、 裝玩具 啊，嗰啲砌嘢嗰啲玩具，係、即係有時咧人咧真係要去到呢個時候咧，有啲嘢要戒喎。咁啊睇咧個中年人咧八戒啊嚇，咁、就唔會又任砌啊，得閒砌一砌啊，砌完又再砌啊嗰啲咁樣。咁、咧就有啲 得閒砌一砌嘅話，世界更美麗。 得閒砌一砌， 世界更美麗。 OK OK， 我盡量忍一忍。有时摸下算啦，或者 望下算啦。 不过呢啲文章系有啲意思嘅，咁或者大家咧听下啦。其实我觉得唔单止系中年人嘅，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听嘅。呢篇文章第一句系戒发嬲，发嬲系人咧最不善于处理嘅情绪啊吓。同埋发嬲咧，除咗你会可能令到你人际关系会薄弱咗啦，冇咁好之外，你自己咧，你唔觉得发嬲其实你好辛苦嘅咩？一个人 系啊，但系唔发都好嬲嘅。 仲辛苦啊！ 係咯， 我覺得 OK 好咁 我發，但我發完之後嘅話，唔好嬲好耐。 哦 ，OK， 應該咁樣講，係啦，發完之後唔好嬲好耐會好啲。我以前係會嬲好耐 嘅。同埋發嬲嘅時候，盡量唔好用啲太過翻唔到轉頭嘅説話啦。 明白。 咁唔係叫發嬲。喂，講真説話啫，係咪先？我覺得係嘅喎。 啊，可以。 唔係佢， 你如果你發嬲，仲要窒住，就唔係發嬲咯。 唔係，你可以鬧 鬧咩啊？ 衰仔咁樣。你唔好。即系闹过 分啦！ 我明你讲乜嘢，系啊，即系嗰啲系我明明系嗰啲一翻唔转头 嗰啲咁， 系啊，又或者你冇用噶， 我唔要你啊嗰啲咁样吓，有啲说话咧就尽量睇下去到嗰度收收制啦。第二戒过劳，咁诶过劳即系太过辛劳， 佢唔使担心啦。马爷完全唔需要担心啦， 因为啊，砌玩具唔辛苦啊。 哦，系衬衫唔辛苦啊。 阿马爷有冇试过 粉红色定跟衬黄色？ 有冇试过啲期间咧，有啲 period 咧系唔系 period 咧，即系有啲人。 佢有經嘅咩？ 我唔係， 我 唔係， 我唔係， 我唔係咁嘅意思啊！我 你有月經㗎，我今日先知，唔怪之你有事，個身體狀況唔係咁好， 傻傻 唔怪得好似咁乾澀啦。 我係話有冇啲期間，即係你人生裏面有冇啲嘅唔知點形容，有啲 好勞累啊！ 你係覺得自己就係頂唔順咧？ 咪做廣告啊，電視台嗰時咯，因為真係通宵啊。 係咪唔喺國內嗰時啊？ 國內都還可以，因為國內我想做咧，啲人六點鐘走曬噶啦，全部都 係廣告界就係咁揸， 係啊，我都話試過連續四晚通宵咯，就係嗰時真係 我都試過。我以前喺電視台做 PA 就係啦， 係啊， 我感覺我嘅生命就嚟會嚟到一個盡盡啦，好慘嘅 盡盡人亡。 咁但去到人生即係譬如你舉例嚇，四十歲以上咧，咁啊，始終個身體會走下坡，就唔好即係做呢啲咁嘅咁辛苦嘅工作啦，或者過勞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戒乜嘢咧？就戒忧心，唔知咩都惊，乜都惊，系啦。positive 啲吓， 呢个你要睇多， 我要睇多啲， 系啊， 我 净睇住 剪低佢， 系啊， 剪低佢，贴俾我戒忧心。 我哋成日都叫佢唔好成日咁忧心噶， 系啊， 因为好多时候你谂下，有啲人有啲智慧嘅，佢又话咧，你担心嗰啲嘅话咧，其实有九成咧都系冇， 都唔会发生，或者发生嘅严重程度冇你想象咁大， 因为你已经担心咗啦嘛。 嗯， 但系其实如果你冇发生嘅话，你就系干担心啫。 都系 啊，嘥咗啲时间同埋嘥咗心血， 即系嗰啲伤害就做咗啦。 系啊， 系啦，冇错， 冇 错，冇发生过。系啊， 另外一个咧，阿马爷你应该参考下，就系戒多食，即系唔好乜都食，或者个份量 食 系啊， 系啦，唔好食太多。 哦， 你会唔会系八成就算噶啦？ 我唔会。 九成 我咪讲过咯，好、享受嗰种就系顶唔顺。 其实你真唔似啊， 佢都唔似，真系唔似。 但点解你话我唔似？你成日话我瘦， 因为你成日都讲紧养生啊、减肥啊嗰啲嘢。 讲啫嘛，如果系好嘅就唔使讲啦。 唔系我望佢朝头早食早餐咧，佢 攞自己嚟 系啊，唔系佢好滋阴噶，佢食早餐佢慢慢食，嗰啲通粉 系 慢慢， 佢 好 快 噶，唔 系我 好快嘅咩？ 我喺你哋面前先至系，其实我喺我喺屋企我系好快噶。 哦， 我同我男朋友食饭噶，系永远嗰阵我食完之后，佢仲喺度食紧噶， 准备装饭。 系啊，系我已经食完啦。我同佢讲，我就话都唔得啦，我除咗我要倾，我陪你倾偈，但系问题系咧，我唔可以再坐喺嗰张。 你 slow down 唔到嘅 ，slow down 唔到嘅。如果我一 slow down 我食唔到嘅，系、啊，我系要试啲食嚟好快。 咁你同阿 马 爷真系天生一对啦，佢食嘢又系好似倒嘢垃圾桶咁样嘅， 系噶， 真系食完噶啦。 我觉得我真系女嘅马爷咯，我 系 女嘅驸马爷。 最后佢我唔讲晒八戒啦，但系有个都啱嘅，戒懒惰，意思即系唔好成日不动啊，即系做一个不动的人， 握住佢 唔喐啊，唔喐啊， 记住先。 我头先麦系我都同阿 Y 讲噶，我琴日踩单车觉得，哎呀冇踩三四日咧。已经辛苦咗、 啊，几日啫、啊， 三四日啫、 啊，有冇咁快？ 因为上斜路嘅时候特别觉得上斜路嘅时候， 你真嘅， 上 你咪状态唔好啊？呢两日 你咪攰啊？ 有可能，有可能， 可能 攰就要休息下啦、 但系越唔喐，越唔想喐。系、我嗰日我今日见到我搭 lift， 我朝早好早啊，六点几咧撞到一位婆婆，银发婆婆，同 lift。冇六点几七点几啦，落嚟嘅咁样。啊，我有一忍唔住，哎，婆婆咧，其实你朝早咁早去边啊？我以为佢神运。 你真系见到佢？ 真系见到，不是假的，佢真系识答，佢有下巴嘅。 你冇见到佢飘住？ 佢有下巴， 咪咯。 佢答我咩啊？ 你咁早、 啊？佢行去另一区做咩？知唔知？ 神运咯， 买报纸。 哇！ 喂，当时我仲以为佢唔知道。咦，婆婆啊，我哋楼下有间嗰啲便利店咧，咪有报纸咯。我知啊，我专登要行远啲，等自己有运动。 哦，好嘢， 俾自己一个目的啊。我知啊，不过我其实买报纸系即系俾自己一个即系目的啫。 运动嘅机会 系啊，我知道落去有得 买。 系啊，我佢我惊啲骨头硬啊， 哇， 自己行唔到啊。 唔系你话我你见到呢啲咁嘅公公婆婆，你真系会觉得咧，嗬，自己好羞愧 嘅。系啊， 我有一轮又系噶。唔係話太多嘢做嘅時候咧，我成日朝頭早啊懶係勁咁樣咧，就去行山啦。咁啊就都係唔係好遠嘅地方嘅啫。就真係每一朝早見到嘅好早出現嘅都係公公婆婆。你同佢哋傾偈嘅時候，佢哋就係話冇噶啦。其實呢段咁嘅時間，佢話如果我唔係咁樣日日都做神操，我點會有今日咁好嘅實體拍啊？ 唔可以放棄 噶。 你停 係每一日啊， 一停就更加耐，再耐啲再停。咁你就 甚至系風雨不改啊！你會唔會見到啲遊渡海泳嗰啲咧？我日日都嚟遊啊！ 八十幾歲 老人家， 八十幾歲 係啊！你見到佢哇，仲係好崩緊嘅啲皮膚。 所以希望阿馬爺你快啲嚇，急起直追，做個運動健將，好嗎？ 一去就要去運動健將， 即刻尖叫，即刻尖叫， 唔好啊！ Live in effect, and I don't waste time on the mic with a dope rhyme. Jump to the rhythm, jump, jump to the rhythm, jump. And I'm here to combine beats and lyrics to make you shake your pants, take a chance. Come on and dance, guys. Grab a girl, don't wait, make a twirl. It's your whirl, and I'm just a squirrel trying to get a nut to move your butt to the dance floor. So yo, what's up? Hands in the air. Come on, say yeah. Everybody over here, everybody over there. The crowd is live, and I will fool this fool. Party people in the house, move. I'll hit the dance floor. It's gonna make you sweat till you bleed. Is that dope enough? Indeed, I paid the price to control the dice. I'm more precise. To the point, I'm nice. The music takes control. Your heart and soul unfold. Your body is free and behold. Dance or you can't dance or you can't dance no more. Get on the floor and get raw. Dip, come back and upside down. Easy now. Let me see you move. 网上情，我只想做那鼓掌的人。黄先生有个女，俾同学改咗个花名叫23号，点解呢？因为班上有50人，佢个女每次考试啱啱就考23，中中挺挺啦。于是慢慢啲人就觉得，佢系咁噶啦，唔会有再进步。好多时一班家长同小朋友坐埋一齐，就会叫大家：喂，你表演弹琴啊，你表演唱歌啊！但系佢个女每一样嘢可以攞出嚟表演，所以黄先生见到嗰啲哇讲嘢又叻、唱歌又叻、做戏又叻嘅小朋友就赞：哇！如果我女系咁就好啦。后来终于佢同太太决定要同佢补习，揾好多老师教佢唔同嘅嘢，但系好似佢个女虚不受补啊！虽然好乖咁上晒咗啲咩班咩班，但係跟住叫佢表演呢又好似做唔到啲咩出嚟，而且仲挨病咗添。有一次又有一大班嘅人坐咗喺度，大家就问啦，小朋友，大家讲下你嘅志愿。有啲就话做医生，有啲呢就要做明星，有啲话港姐，有啲呢仲要话做官员。佢个女就话啦，大咗呢我想做幼稚园老师，教小朋友唱歌跳舞。吓，冇啦，仲有冇其他啊？佢女就话我想做妈妈，凑小朋友，带佢街，同佢讲故事。虽然啲亲友都拍手话，都好叻啊，都好叻啊。但黄先生心里边就谂，点解我女咁普通嘅？不过后来有一日收到老师一个电话，老师话啊，你个女好叻啊。黄先生以为自己听错。吓，我个女向来考试都系平平嘅啫，老师点解你觉得佢叻啊？老师就话啦，我哋今日做咗一样嘢，就系叫同学仔写出佢最欣赏嘅一个同学。你知唔知全班同学都写咗你个女个名啊？吓，点解嘅？原来佢个女喺班上边经常都帮人，有人唔见咗嘢佢帮人揾，有人未做功课佢会教佢做。所以他们对他的评语就是热心助人、守信用、不发脾气、非常好相处、乐观助人等等。大家还建议由他的女儿做班长。黄先生回到家就告诉他女儿，咦，原来你都挺厉害的，老师赞你啊。他的女儿一本正经地说，其实我不厉害，不过我听过一句这样的说话，当有最叻嘅人经过嘅时候，都需要有人坐喺路边帮佢拍掌。我唔想做最叻嗰个，我淨係想做坐喺路边拍掌嗰个人啫。喺呢个世界唔係个个人都係出类拔萃嘅。有陣时做一个平凡人都几好啊。平凡人有平凡人嘅福，生活唔需要一定好丰盛。只要做一个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人，我觉得都已经足够。 既然 尽了，向谁去喊冤？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凡人歌，我哋有李宗盛呢首歌，去到早上快要11点钟啦，听紧风骚凡人啊，今日都系比较清凉啲啲，咁啊今朝早咧，我意外地，因为我琴日冇留意嗰个天气预告啦，咁所以今朝咦，原来都冻咗好多， 系啊， 今 日凉咗好多啊， 今朝起身得13度， 系啊，新界嘅地方我又会再低几度啦，所以大家都系着多件衫会好啲啊， 对埋呢几日嘅天气都系咁嘅，咁所以保重身体啦，好，十一点钟之后翻嚟咧，我会有一小时嘅讨论区，今日讨论区题目， 啊、 如果仲剩翻一个星期之后就系、是。世界末日你会做啲咩？ 嗱、 其实 听落好似听落好似好负面咁啦，或者即系好似好伤感。但系其实我相信咧，当你谂下呢啲嘅想法，有下呢啲想法咧，你会更加珍惜，同埋你会更加会希望今日会过得更加好。 你就会知道嘅就系喺你心目中当中咧，乜嘢系最 重 要？ 最 重 要 系啦。其实咧个灵感咧就系来源住系就系最近我哋成日都睇到有套嘅电影啦，就系来自个 N 字头嘅嗰个就串流平台啦。睇完之后嘅话咧，似乎都有几大嘅回响嘅。咁啊，大家都喺度讨论紧嘅就系，如果真系有啲咁嘅事发生嘅话，其实真系好有可能噶、 其实呢个题材真 系 好多戏拍。 系啊，咁、所以你会做啲咩嘅准备呢？又或者就系你喺嗰个星期里面嘅话，你会点样过呢？ 系啊，一定要觉得好充实 嘅。系啦，大家都可以喺个 Facebook 嗰度同我哋咧就留言，讲俾我哋知究竟你嘅睇法系点样嘅。 马老师，其实你平时嘅生活充唔充实噶？ 一半一半，因为我又唔想塞得太实，有时我又想放松自己。充实得滞，哇！ 你其实讲紧乜嘢？ 喂喂，你如果 你嗰个肚腩， 即系我唔系好， 嗰个肚腩， 我唔 系即系两点，即系我唔系好想两点学琴，三点学妈，然后四点钟又做运动。 你 都 小朋友咩？ 但系我自己有规划嘅，有真系有嘅 规划，知画我唔知。规我睇得出， 你攞咗我个规 划系有个困惑啊嘛，令到身边人好困惑。 林郑月娥又话：目前只系剩翻一宗感染源头未明嘅个案，涉及一名超级市场嘅理货员。佢重申唔会放过追踪每宗个案，当局考虑之后，针对新一波疫情采取速战速决嘅策略，以免有社区爆发。南韩单日新增3097人确诊新型肺炎，连续五日少于4000宗，再多43名患者死亡，累积超过670,000人确诊，6114人死亡。韩联社报道，由于周末检测数量减少，防疫措施收紧同疫苗加强针的推广，新增病例总体保持下降趋势。 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三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清凉，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持续清凉。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79点，升32点，成交金额56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6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95点，跌111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58.6升5.4，恒生中国企业84.96升4仙，阿里巴巴125.2跌2.4，盈富基金23.92升8仙，美团208元升4仙。建设银行5.84升9仙，汇丰控股51.85升0.5，药明生物87.6升4.9，友邦保险78.8跌2仙，中国平安61.65跌2.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97，英镑10.598，瑞士法郎8.418，澳元5.606，加元6.163，新西兰元5.28，欧元8.842，每百日元对港元6.76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731，日经平均指数报28,231点，跌247点。港金现价报16,77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3美元，卖出1,805.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上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警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另外有些渡轮消息提一提你的，由于风浪较大，富裕小轮由上午11点开始由屯门往返大澳的渡轮航线就终点站改了做沙罗湾，不停大澳，就是屯门往返大澳的渡轮航线终点站改为沙罗湾，不停大澳。另外珀丽湾往返中环和荃湾渡轮服务部分的班次会由巴士站代。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狮隧入口方向沙田、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和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022携手出发，新时代奋斗者。I got that fire.实现演艺梦想， 为新时代奋斗。 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Hello， 我系张学友，2022携手出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齐出发，实现你嘅演艺梦想。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风湿学学会义务师傅苏浩医生， 风湿病最主要的原因其实都是自身免疫系统的问题， 咁好多病友咧，其實好多時咧都係啲自身免疫系統亂咗，咁或者過分活躍，咁咧就會導致咧個免疫系統咧就會攻擊自己身體啲器官。咁而我哋暫時咧有啲證據都顯示咧喺新冠肺炎呢個層面上咧，其實我哋個病友個感染嘅風險係增加咗嘅。另外咧就係感染咗之後出嚟嗰個後果咧，都係有機會係會比平常人會差啲嘅。另外一點就是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啲病友咧都會有啲叫共病嘅，啊，即係嘅意思咧就有啲叫併發症，即係一齊出現嘅病。類風濕性關節炎啊、紅斑狼瘡嘅病友，可能都好多時咧佢都會有啲高血壓啊，或者例如我肥胖啊，咁總括呢三點嘅因素咧，所以我覺得我哋啲病友其實係真係屬於一啲所謂叫做高危的群組，咁我哋平衡個好處同埋唔好處之後咧，都係咧建議我哋所有啲病友咧，如果喺個病情係穩定嘅情況底下咧，應該及早接受疫苗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打咗針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會打另一種。 另一種？ 係流感針啊！兩種疫苗一樣咁重要，唔好顧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的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Hello， 我是太健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咚咚咚咚咚，我哋有野心。而家我有呢个二台虎年有音乐又快乐利是封送俾大家，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请问点可以攞到呢？ 好简单，只需要打通1872388，跟住答啱一条我哋想话俾你听嘅问题。答啱之后嘅话，我哋会有专人将你嘅姓名啦、电话啦登记咗之后嘅话，我哋就会有专人联络你嚟攞噶啦， 非常好， 满积点， 恭喜恭喜！ 请问噔噔噔噔问题是什么？ 问题就系话嚟紧究竟嘅生肖系乜嘢啊？ 好，而家打嚟1872388就可以有机会得到我哋嘅二台利是封， 快啲打嚟啊！满积点， 哎呀，恭喜 到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好，嚟到我呢个环节，乜都讨论。佢今日嘅环节嘅名，今日嘅讨论嘅题目咧，就系想提醒大家珍惜现在啦，珍惜所有你而家拥有嘅东西。所以个话题就叫做，如果世界仲剩七日，你会做啲乜嘢咧？ 冇错啦，因为其实好多时候我哋觉得我哋生命系无限嘅，但系系错嘅，吓，冇人会知道究竟系几时。 原来唔系无限，系无常。 系啊，无常之外嘅话咧，曾经亦都有我有睇过有一篇文章，佢讲紧嘅就话死亡，其实就想话俾你听，生命系有限。所以好好珍惜。 冇错， 如果唔系嘅话，你系无限延长嘅咧，你就会唔珍惜噶啦。 冇错，同埋你会开始觉得好闷噶啦。 系啊， 我成日觉得如果你永远唔死咧，即系譬如一千岁嗰啲咧，你日中做咩做咩好咧？你话真系系咪？ 系做咩好？ 碌嚟碌去，碌嚟碌去咁样 吓。 系啦，好。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嘅话题就系呢一样嘅。好，咁啊两位拍档想边个讲先？ 梗系佢先啦。点解一定要我先？ 咁我先啦。你两位你点嚟点去？我先啦，好唔好？嗱，其实咧，首先咧，系啊，你啊指住佢，佢指住你。咁不如我講先啦。 我都知道一定要點我，其實咧，我點翻佢先。 我每一次諗呢一類話題啦，呢一類話題，我就會覺得 好傷心。你會唔會好傷心啊？因為你爸爸啊嘛。 我唔會，我係唔會服氣嘅，我係唔會願意接受世界每日呢四個字嘅。 咁真係有啊？ 即係對， 你唔信，你會唔信？ 但係我會爭 抗天命。 我会争取到最后一分钟。 吓、 啊，我呢七日系七日啊嘛，系咪先？ 七日、一个礼拜。 系啦，我要做啲乜嘢咧？首先，我会咧卖晒我所有拥有嘅嘢，攞啲钱去买一啲嘅叫做工具。 系， 嗰啲工具系做咩嘅咧？我就带埋屋企人上山，揾一个地方。 最好一啲咧比較隱蔽啲嘅地方，咁然之後咧就開始咧就係報一個叫做庇護嘅穴洞，希望呢個 防空洞 係咁。你可以話喂城市裏面都有啦，咁但係嗰啲已經現有嘅，可能好多人逼曬去咧，係嘛？咁我就自己揾一個， 自己掘一個， 自己掘。咁當你話喂天馬行空，你點掘啊？咁容易咩？係咪先？ 一個禮拜啫喎，你掘唔掘到啊？ 係啦，咪話我盡量。爭取到我自己做到幾多得幾多咯？喂，人哋我睇過一個外國嘅介紹一個度橋咧，講有一個人咧地底起咗間好完善嘅，佢個設備真係好犀利。 你冇得好講喎，大佬，因為 好似有曬氧氣供應， 有曬氧氣供應， 你記得 我？我知道，因為我有睇過呢啲咁樣類似咁樣嘅嘢，佢哋係好興會有嘅。點解？因為佢哋有暴風啊 ，hurricane 即係嗰啲 旋風， 龍捲風啊，嗰啲暴風啊，所以其實佢哋好多時候咧，有住喺一啲比較荒郊嘅地方，佢哋都會喺自己嘅地方冇乜遠嘅唔係太遠嘅地方咧，會掘一個咁樣嘅地洞。 你講得啱，你令我諗起嗰時候套戲，就係講龍捲風嘅。咁佢哋有一個嗰啲地底嘅洞穴，都唔 exactly 洞穴啊，地牢啦，你當地牢啦，佢打開個地氈，一打開個蓋，冚落咗樓梯，趴翻埋，即係上面趴翻埋。咁就當上面唔理㗎啦，咁知佢掃曬，乜都好， 咩都可以捲走。 你走咗之後，我咪上翻去咯。 係啊， 即係我構思就係咁樣，即係我會盡量，我唔會服氣嘅，我唔會願意接受世界末日四個字。 你帶唔帶我入去啊？ 唔帶， 梗唔會啦，黐線。 我問下啫， 問行過都 冇話嘅， 冇話嘅，冇話嘅，冇一個知道咁樣。 因為咧，我即係唔係對你嘅啫，我就係覺得如果係真係七日後。就完。我如果呢个计划唔成功，我都要咪喺啲我自己屋企人身边啊嘛，系咪先？你唔系我屋企人，你系我上级啊嘛，系咪啊？ 系咩？ 你 老板啊嘛， 你系老板嘛， 你系马老板啊嘛。 但系封辞职信俾你咯， 我收唔到。 我从来收唔到。 哎呀， 明白。嗱，头先啊，大佬讲咗呢个问题咧，我今朝咧喺个脑嗰度转咗几圈。第一，我喺度谂咧，如果我再通常咧一定会话啊，你中意嘅人要快啲同佢讲声我爱你啊，或者你嘅敌人同佢讲声。 我想问咧，我喺呢一度暂停咗你先，你有冇中意嘅人啊？ 有 一定有啦， 系啊，肥仔咯， 系啊， 都有， 一定有，一定有噶啦呢啲，或者你好憎嘅人，你要同佢讲对唔住，系啦，但我谂我唔做呢啲嘢啦，因为到时兵荒马乱，一个礼拜啫，全世界都系咁，我谂我。会真系静落嚟抄心经，不断咁抄，有冇好笑啊？ 当佢认真嘅时候就输啦。 我抄， 你知唔知点解？你知唔知佢全成世人都好心邪啊？成日心邪，永远心邪。 我知，就要抄心。你不如抄金刚经长啲啊！ 玉女心经。 金刚经啊！ 唔系，嗰本叫一本正经。 用你的标准套进心血液灵，作用孤独世界，这种无力感很重。倦了先转席，耐若后还是健壮。遇上伤春悲秋，在苦里面落堂。避免很被惯怀着这最漫长，渴望78岁终于找到曙光。无论你看不起，只需长命过你，始终一天听到你认真的赞你，就算心不碰时，为你的坚持难以舍弃，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没有天比高，在地狱还是愉快，就算高攀不起，幸福靠慢慢长命过。 失去你，自信估错仍能高飞，抵抗命运爱你，明日终于一起，无论偶尔心死，不可随便放弃，少许抑郁心境也健康不断气，就算心不放笑，为你的坚持难以死，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真的不会认命，四百岁也可以维护你，花多少倍力气，谁话我已经死，不敢全力爱你，身体今非昔比，也未甘心断气，运气姗姗来迟，白发苍苍年华老死，在六百岁终于一起，现在怎可轻轻放弃。 今日生不逢时啊，送咩马老师啦咁样。其实咧，你而家开始抄都差唔多噶 啦。系啦，不如而家抄啦，每一日咪就当最后一日咯。 一个月一个月抄少少啦，个经。 我抄完啦，我抄完啦，我攞翻啲玩具出嚟 啊。OK 喎 ，OK 啊，系每月每月抄少少啦。咁啊，系啦，咁网上都好多人留言嘅，不过咧好多都系讲紧去想去做做紧啲咩做啦，狂食狂玩啦，用晒啲钱佢啦。咁不过又要咁谂啦，到时好似阿马老师话斋都真系好乱，兵荒马乱。你想去玩去食，可能嗰啲做餐厅嘅主人都唔想 serve 你 啊。 佢自己系咪先 收啲钱都冇用 嘅。我做餐厅嘅主人，我得闲开俾你食咩？我自己。不如食曬嗰啲食材佢 啦， 大家都去到最盡啦。咁另外偉偉咧，威威佢話：我約最好嘅朋友食餐飯，再我想去嘅地方，再買啲我唔捨得買嘅嘢，幫自己裝扮下。我懷疑到時咧，連賣化妝品嗰啲櫃台都冇人理嘅啦。 嗯， 係咪先？好似你話齋，我收咗你錢。跟住我 去边度洗啫？ 我去边度洗啫？ 系啊， 系咪？咁咯吓，咁啊呢一个就系好多人嘅留言啦。 嗯，我会去一啲我想去嘅地方咯。但如果听你咁样讲，兵荒马乱，可能我搭唔到飞机系嘛？ 当然 我想去，我会想去我想去嘅地方，例如秘鲁啊、冰岛啊、墨西哥啊、西班牙啊呢啲地方咯。我会想去咯 ，explore 边度嚟？ 唔係即 係 explore， 即係探索下。 我想走， 你唔好突然間掉英文。 係啊，唔係，我明啊。但係佢突然間佢好似講緊一個地方叫 explore， 我冇聽過 explore。係啊 ，sorry， 係啊，喺西班牙隔離。 你將佢變成中文。 我倒數嘅日子，我開始精神紊亂。 OK， 嗱咁其實因為講緊話，即係我係會好想再好好地去睇下呢個世界咯。因為我喺生前我未有機會可以去到，係因為我有好多嘢令到我好忙啊嘛。咁而家我都冇嘢要做啦，同埋冇嘢咩擔心嘅時候，我就會想。好好地再望下呢个咁美丽嘅南地球，咁跟住我先至离开咯。 点解你哋个个咧都唔会谂下？ 有机会 救翻自己，谂系啦，即系谂啲办法救翻自己。 你都讲明系得七日咯。 我中意呢一种玉石俱焚嘅感觉。 我觉得人唔可以永远即系向命运低头嘅。即系 你放心啦，系啊，即系等于我哋睇嗰套戏啫嘛。啲好有钱、好有钱、好似嘅超级富豪，佢哋就会有办法，系咪？可能系射自己上去唔知边个星球之后，跟住又会再开始 又另外一样 另外一啲嘅生活啦。 都未必好噶噃。 系啊，未必系好噶。系啊，佢里面亦都有讽刺，其实未必系一件好事噶。 未必系好噶噃。 咁咯， 明白。 系啊，但我会系即系最后尾嗰一刻嘅话，会好地享受啊，因为你真系会发觉嘅就系人嚟呢一度一世，其实到最后尾嘅时候都系咁嘅啫，系咪？学习啊，开心啊，快乐啊，咁我谂若果你真系仲有最后尾嗰一个星期，我会咁做咯。 阿马老师啊，你抄紧心经嘅时候咧，你最爱嗰啲屋企人咧做咩啊？佢做咩系咁喺房抄嘢？唔知喎， 唔好谂 佢唔同 啊！ 佢唔同我哋食下饭嘅，点解？阿爸话：喂，阿仔出嚟啦！阿妈：喂，出嚟啦！咁，哎，抄心经。佢老婆话：哎，老公啊，不如今晚，哎，抄心经啊！做咩呢句系？ 系啦，你信唔信咧？吓， 系咯， 我真系唔系。 你唔使俾啲，你唔使拨啲时间俾啲最爱嘅屋企人。 系咯，一个钟 或者我哋要 唔 要 拨 啲时间？ 你咪一日喎， 系 抄咗咁多日， 系咯， 因为 咁抄咗都冇用噶啦，抄咗之后嗰肉食俱焚噶啦。 但求心安咯，系啊，系啊，因为头先我谂咗个好悲哀嘅情况。头先你话阿威威啊，阿伟伟啊，佢话搵啲最好嘅朋友，我突然间喺度谂， 如果你找一个最好的朋友，他说、啊、我不得闲，我找另外一些好朋友、 嗯、 你会不会 很悲哀、啊、 即是他不睬你， 即 是 我想着当、啊、大佬是好朋友，然后他说、哎、我要再约吃饭、 啊嗯、你担心一点， 我很担心 那不要靠我把你的希望放在人身上、哦、你不得陪我就自己吃， 所以是亲人 会比较去到这个 moment 你还介意人怎么看你、啊，你明白 嗎？不是啊，是啊，那陣時候其實是因為他想著找好朋友嘛， 是、啊、 但是找了一個好朋友，原來在那一刻才發覺那些不是好朋友、啊、 就算他不當你是好朋友，有什麼所謂呢？去到呢個 moment， 佢唔好當我朋友咯。 到時你唔陪佢咯，唔係佢嘅意思係佢避免呢一件事發生，係咪咁意思啊？ 如果冇人陪你咧，你真係廁所對住個鏡，喂阿王。点啊，王咁咪自己做自己咯，man in the mirror 咯，即系当有一个人坐喺度。 如果佢真系伸只手出嚟， 佢已经系咁。 你平时食饭咪摆埋个镜前面食，喂食嘢啦食嘢啦， 系啊系啊， 乜使得咁快噶？其实系自己啊。 你块面咁长嘅， 泼你啦！ 块面咁长，整整佢啊！ 明白。 你再唔系你全屋装满镜，咁咪好多人陪你食饭咯。 仲装唔装啦嗰时？ 但系其实都几得意啊，嗬！你见我哋直播室三个人咧，基本上系大家系做唔同。同嘅嘢，我以為會大家差唔多、嗯、 一種心理測驗、 啊。 我就係死都唔計、 就是，我就係享樂主義者咯、嗯。總之嘅就係話、嗯，哇，開開心心， 可能好嘥 時間，拜拜。 我日日喺掘窿咧，可能只係掘得兩三尺，嘣咪死咗。 呢個都幾似。 咁你仲會話 你有啲嘢做？ 你仲可以笑我話喂，嘥曬時間，你即係食下玩口過啦，掘咩窿啊，唔得噶啦咁樣。但我唔會咯，我都係會繼續嘗試挽救自己咯。 啊，咪係咯，你係呢種人咯，係、咪？但我係唔係嗰種咯。我係嗰種嘅就係話，總之最緊要開心，唔講咩假，係咪咁樣？咁佢就係心經，我就真係唔係好識唔明白心經。 膽跳，佢平時個人 都係抄膽跳嘅，抄心經。 心經膽跳。 樹蔭外景營造困惑。怎麼開始怕？然後情緒學通，由日記收納這個關，強自己會漸成熟嗎？嘈雜遠去，或者這裡才聽到雨聲，可洗刷我糊塗個性。新转变会让我憧憬，在天空白日望玻璃窗如朦胧掩盖我视线，凌晨若哭过了天光，找镜子一笑去自勉。小星星伴月亮，小花猫仍同场看着我表演，再想象每个未来跟我遇未实现舍不得才茫然，怎会有幸免？凌晨若哭过了天光，找镜子一笑去自勉。抛得低学字才经得起，能重来发掘我优点。我等着我那未来，面带更自信的脸，安抚我别。 11:29呢个风骚发人啦，咁啲小朋友呢又可能会有另外一种嘅兴奋心情啦，因为呢特首呢宣布咗係啦，小学幼稚园呢星期五之前呢话需要暂停面授课堂，直至农历年假完结啦，咁其他同学仔就继续留意住啦，睇下个新嘅安排点样啦，好冇？好，11:30听紧风骚发人，我先听11:30嘅新闻、财经消息等等，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全港幼稚园同小学喺今个星期五或之前暂停面授课程，直至农历新年假期之后，中学不受影响。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话，暂停面授课程系抗疫最艰难嘅决定，幼稚园同小学最快可以选择喺听日暂停面授课程。最遲在星期五暫停。他指出，近日出現至少三宗幼童確診個案，擔心社區存在隱形傳播鏈，亦有多間學校爆發上呼吸道感染，病徵同 Omicron 病毒接近，所以決定幼稚園及小學暫停面授課程，直至農曆新年假期之後。林鄭月娥宣布重啟防疫抗疫基金，將推出第五輪措施，今個星期五公布內容。他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措施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是針對直接受最新社交距離措施影響，包括一些要關閉的處所和食肆晚上沒有堂食，第二部分是長期冰封狀態的行業，例如旅行社。林鄭月娥表示，第四輪防疫抗疫基金結餘仍然有40多億，有錢可以即時發放，應該足夠做第五輪措施。他希望盡快發放補助金，如果之後金額不夠，會盡快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撥款。他指出，第五輪措施會沿用第四輪作藍本，但銀碼是不同，上一輪是關閉了處所100多日，今次收緊社交距離措施，不希望長時間關閉處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本港首劑新冠疫苗接種率上升至到74.7%，他認為是不錯的數字，長者疫苗接種率亦都持續上升，是可喜的現象。林鄭月娥說，如果以每日接種20,000劑疫苗計算，持續至下個月24日疫苗氣泡生效，首劑接種率有望達至到87.7%。認為並非難以做到。他表示，當局已經提升接種疫苗的能力，包括增加人手、延長打針時間、月底重開中山紀念公園及界限街體育館接種中心，屆時會有14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處理130萬劑疫苗接種量。今日起，即日籌只會派俾長者，為長者打針的長者健康中心會增至15間。香港賽馬會表示，接獲衛生防護中心通知，有一名確診人士以及2名初步確診人士在今個月1日到訪跑馬地馬場快活看台3樓百萬商房。百萬商房由今日起暫停營業直至另行通知。馬會表示，已經立即翻查有關人士的到訪記錄，追蹤同時段在處所的會員、顧客和員工，並聯絡當日訂座的會員，提醒會員通知相關賓客。馬會亦都即時安排當日曾經在場工作的員工接受病毒檢測，在取得陰性測試結果前不會獲安排翻工。馬會提到，百萬商房暫停營業期間會全面清潔和消毒，另外綠化廊輕食亦都會暫停服務。馬會又說，今個月1日的賽事在沙田馬場舉行。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朝早清涼，天晴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2-3日，朝早持續清涼。現在氣溫16度，相對濕度6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3,848点，系升102点，成交金额65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0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28点，跌78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 腾讯控股460.6升7.4，恒生中国企业85.34升4.2，阿里巴巴126.0跌6，盈富基金24.0升0.6，美团211.2升4.6，建设银行5.83升8仙，汇丰控股51.8升1毫，药明生物87.35升4.65，友邦保险78.9跌1，中国平安61.55跌3.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7，日元115.38，瑞士法郎0.927，加元1.265，人民币6.37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日经平均指数报28,287点，系跌185点。港金现价报16,81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65美元。卖出1,807.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体艺中学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体艺中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这一段比较车多，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常宜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渡轮方面，由于风浪较大嘅关系，富裕小轮由上昼11点开始啦，即系已经开始咗啦。由屯门往返大澳的渡轮航线总站会改咗去沙罗湾，不停大澳。咁另外，珀丽湾往返中环同埋荃湾渡轮服务嘅部分班次咧，将会由巴士站代噶。珀丽湾往返中环同埋荃湾嘅渡轮服务部分班次将会由巴士站代，搭呢两条航线嘅朋友咧，请你留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行人路上面使用轮椅要以合理的速度行走，同埋顾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联康康不加满分的秘密。 小朋友咁精灵聪明，唔怪得知赢得不加满分的秘密竹写记讲故事比赛嘅优异奖啦。 最中意食竹， 系咪食白竹定系有嘢喺入边？ 系咯，有咩材料喺里面？有冇先食艇仔？ 燕窝， 燕窝，哇！唔怪得你咁靓咯。 今个星期嘅小嘉宾有刘嘉欣小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Made in Hong Kong。 二台话你知， 我之前咪叫你帮网购嘅，我揀好咗要买啲咩啦？你输入你嘅信用卡号码同密码就得噶咯。 哦，我咪住，你呢个网站似系仿冒诈骗网站喎。 咁惊，你点睇得出啊？ 好简单嘅啫，首先你睇下网址嘅开头有冇 HTTPS。同埋有冇显示一个锁仔嘅图案？冇嘅话咧，就要加倍小心啦，唔好立乱填写自己嘅个人同埋敏感资料。 哦，呢、這个网站又真系好似冇 HTTPS 开头、啊。诶、欸，仲有，我望真啲咧，佢个网址好似串错字添噶。 系啊，正確嘅串法应该系 B 唔系 D， 但系啲伪冒网站咧就最中意专登写错一两个字母，等你唔怀疑佢系假嘅。 仲有啊！我再仔细啲咁望清楚呢个网站咧，佢嘅解像度好似有啲低，质素咁差咧，又真系似假网站嚟 係咧，所以喺提供個人或者敏感資料之前，要小心核實網站嘅真偽，咁就冇咁易中招啦。 以上資訊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提供。 聲音演繹，波盛阿攝， 二台話你知。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还有咩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十五度气温，相对湿度62%。早上清凉，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听紧节目就系《风骚快活人》，仍然喺呢个环节，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如果仲有一个星期就世界末日，你会做啲乜嘢咧？ 好，不如揾啲街坊讲下啦。 好啊， 街坊咧就系我哋晨光嘅同事们 吓。冇错， 冇错啦。 街坊界你 系啦，就系阿小白嘅。 小白，你估会做啲咩？ 爬山。 我哋小白白猿好啊！如果真系得翻七日就真系世界末日嘅话咧，咁啊，第一我一定会谂咧，系一定要同屋企人一齐嘅，做所有嘅事情，食每一餐饭都要同佢哋一齐嘅。咁但系至于好啦，一齐咗之后咁做咩啊？咁样，我谂我会选择做一啲疯狂嘅事，例如啊，原来咁大个仔都冇去过一架好豪华嘅游轮嘅，啊，不如我哋就去下啦，或者去租一架好靓嘅游艇啦，甚至乎咧系食一啲我哋未食过嘅嘢。盡量都是跟屋企人做一些我們之前從來沒有做的事情，去將這七日的時光變成一個更加難忘的時刻。 嗯，沒錯啦， 挺好啊， 挺開心的， 都是跟屋企人啊， 沒錯，都是跟屋企人，所以不只是抄經是应该同屋企人分享。 我抄完啦， 不如咁啦，成家一齐抄。 唔系，其实佢啱嘅，因为其实即系《心经》咧，只系得200几个字嘅啫。佢可能佢抄完一次之后就哦去玩啦。我觉得系咁样咯，因为最短嘅经文啊嘛。 反对就反对，亦都跟你爱下去。犹如在大战炮火里，毫无惧色冲过去。谁狂怒？谁烂佬？谁话我功衰不登对？无能力与霸权比赛，还是可比他多老几岁？200年后再一起，应该不怕旁人不服气。这晚了也过十年，仍然未舍弃。换个时代再一起，等荆棘满途全枯死，这盼望很悠长，亦决心等到尾，等得起。情不对，未反击过已后退，宁凭着来性与骨气维持自尊撑过去。谁强忍？谁唱手？谁便算胜利？极不遂，仍然共你企在这里，挨着灯身边指控。年后再一起，应该不怕旁人不服气。谁人又可控诉也过十年，仍然未舍弃。换 再过也过十年，当整个世界换风气，力竭还是在一起，这种坚决无人可比，看战士多悠长。 命硬硬，无论命运点样安排咧，我哋都要咧希望啊吓，继续咧用自己最顽强嘅方法，继续活到或者系享受到最后一刻咧吓。好啦，除咗头先咧啊小白之外咧，咁我哋有小陈啦，好嘛？听下小陈又会讲啲咩？ 好啊，我系小陈啊。嗱，首先咧呢个题目咧，即系大吉利是啦，世界剩翻七日。不过，如果真的剩翻七日，而我又知道真的剩翻七日的话，那我第一样东西我梗是希望用个七日时间去找龙珠先，因为找了龙珠之后我集齐所有的龙珠，我就可以停止这个世界末日，那我们未不会世界末日咯。 他的态度跟我一样， 他有智慧， 他跟我态度要改变这件事，我们不可以太容易接受。嗯，系咪？ 明白。 嗯， 揾龙珠， 好， 仲要揾龙珠 ，OK， 系 喺边度揾？ 喺边度揾先得噶？ 我唔知道啊，我小陈咁讲啫嘛。 嗯，明白。 好，另外有靓女 Kitty 啊，听下靓女 Kitty 讲咩先？ 如果七日后世界末日咧，我就会用呢七日头嗰六日啦，我谂我都会约晒我所有想见嘅朋友食个饭，尽量玩得开心啲，系啦，见下嗰啲好耐冇见嘅朋友啊、亲戚啊，想见嘅人见多一次。咁啊，影低張相，我唔知有冇用啊，但係可能之後有冇人揾翻咧。總之係影低張相啦，打個卡，跟住最後嗰日咧，我就會應該選擇乜嘢都唔做噶啦，就留翻喺屋企咁啊，同我老公啦，同埋我只狗就舒舒服服咁啊，同其他人即係屋企人啦，我媽啦咁樣啦，咁就揾一個舒服嘅位置攤喺度睇電視，睇到最後一刻咁樣咯。 嗯，所以其實我覺得咧，我哋睇呢一套電影咧，最後尾嘅時候，我同阿大佬有大家傾過，佢最後尾嗰一場，我覺得係你唯有只可以咁做嘅咋， 係咪啊？無奈接受， 同你嘅屋企人同埋你嘅朋友食餐飯嘅咋，仲可以做咩？ 嗯， 系咪啊？仲可以做 乜 嘢？ 冇得做咯。 系啊，唔系你仲可以抄心经，系、 嗯。唔系我， 你仲可以抄。 我抄完噶啦，我会同佢哋打麻雀。 你好快就抄完啦。 系啊，我会，我谂我会打麻雀。 抄其他经咯。 系啊，咩、啊、经都好啦。 其实咧，今日咧喺咪后咧，我同阿小陈录访问嘅时候咧，佢仲问咗另外一个。如果咁你会点？ 佢问翻你 系啦，佢话如果呢个地球真系破咁啊，全部人冇晒啦咁样，你宁愿系咁啊，定系全部人冇晒得你一个咧？咁、 嗯、 我咁如果牙得一阵咧，就我梗系宁愿得翻我一个啦。 我 即系我唔系咒其他人啊，我唔系咒人。不过如果咁啱破， 你都希望系幸存者。 系啦，但系咁你谂啊，即系佢问翻我， 系啊， 全世界 冇 你一个人， 啊、 好似 Will Smith 有套戏系咁 啊 ，Wilson。我 Will Smith 啊，系啦，佢咧就系成个地球得翻佢一，好似得翻佢个，身边都唔系嘅，好似仲有其他人嘅，但系好少啦已经。佢咪揸住架车喺个 南市 嗰度，即系搵人 咯， 仲有啲狮子老虎啊， 系啊， 嗰啲咁添，即系咁咯，系啊，即系好多呢啲 悲凉啊， 人生嘅问题真系吓，冇答案嘅。 啊，几好嘢喎！我估唔到嘅就系原来你系。永远都是不会放弃 咯， 同埋嘅就我不想是死的个， 我不想用命运低头 的，我是不会的、我是会接受呢个命运。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由佢咁嚟啦。系啊，我不会对抗。 好啦，另外 Barbie 点讲呢？ 如果确信有七日之后就会玩完呢个世界的话咧，我想我就会真的去尝试使晒自己所有钱去环游世界啦。不过咧，其实以我一个咁稳阵派人咧，我都是会心摸摸的，可能我咧呢一个计划咧会等到第六日，真系我。听日咦系咪有啲精小心 啲 玩完咧，先至会开始使钱，所以其实都系照常生活啦。 佢意思即系惊使钱吓、啊，原来唔系最后边 啊， 原来呃我。 你知唔知我惊系惊系咩咧？就系话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大嘅呃大家嘅 骗局。 其实咧就系一个骗局嚟嘅，到最后尾嘅时候咧，你先至发觉就我真系惊。喂，系真系到最后尾嗰日系爆炸，咩都冇晒，咁啊就最好啦。我最弊嘅就系我死 唔 去啊 假嘅啫，原理消息， 使 晒啲钱 啦， 原来计错时间， 我真 系 好惊。 原来唔系，嗰个行星唔系打地球，打火星啫。 系啊，原来佢个轨道原来唔 错咗， 我就最惊系咁咋。 好啦，睇下 O 又讲咩先。 你 呢个世界得翻七日玩。 我梗係好心嘢咁樣啦，周圍咁樣啊，睇下仲有啲咩我未試過噶，或者試咗佢未食過噶，又食多啲啊，未揸過嘅車又揸下咁樣，係咪先？因為錢已經唔係錢啦，人最緊要咧誒風騷快活。風騷快活人， 就是、我會好似佢咁樣。 未揸過即係揸， 總之未揸過嘅嘢揸，未食過嘢食。 反正到時可能啲人都冇心機啦，劈曬啲車街啦，係 咪啊？ 咁你又揸下呢架，揸下嗰架咯。 冇錯啦， 油站都冇人幫你加油， 瘋狂 咯，好亂啊！成個世界 見到啲男仔好靚仔就錫下 不過係嘅，即係呢一套戲令人諗起好多人生嘅意思。即係除咗我同阿 U 有睇咧，呢一位朋友都有睇，佢就係陳太啦。 最近咧睇咗一套戲啦，喺嗰啲網站嗰度，即係嗰啲平台嗰度睇咗套戲，叫《Don't Look Up》。咁啊，最後尾咧，即係喂個水星撞落嚟啦，咁大家都要滅亡啦。一家人喺張飯台度，大家即係拖住手喺度講翻下啲即係之前大家嘅開心事啊，咁樣嚇就同啲仔啊、老婆啊、老公啊、好朋友啊咁。其實即係我好深印象就係，我覺得冇噶，末日就係咁嘅啫。只要一家人喺屋企嚇，大家你覺得呢一生已經無憾，大家講下有啲咩開心事，回顧一下，其實咁已經好好噶啦，所以冇乜需要特別要做啲咩咯。如果係我就。 是不是即是我觉得是的。 人同此心。 是。还有其实坦白讲，我觉得我们追求的，平时我追求的就是这样。 嗯、 你只是追求的就是你家人同你齐齐整整，大家开心心吃饭一餐饭。 嗯、 是不是大家有几倾有交流的，有联络的。其实就是这样而已。 嗯、 希望你的就是说回归回去回最基本的，你只不过是想要求一些感 觉。所以呢，我时看那些文章呢，他说呢很多呢我们叫做打工的族啦，甚至是老板都是的。有时呢你搵很多钱是为什么呢？是不是一家人开心心有一个叫生活质素嘛， 当然 但系假如果你为咗你嘅工作，为咗你嘅生意咁样，经常都唔喺屋企啊，仔女又俾咗人凑啊，咁跟住翻屋企佢瞓觉啊，咁样诸如此类啦。咁其实你个初心系咪好似有少少都变咗少少咧？ 你某时某刻咧，或者系夜阑人静咧，我觉得咧，你总会明白噶。是啊、嗯、你总会有一个时段的话你是会醒的。 是、 啊。我觉得怎样都是明的。嗯、 所以 人生追求的东西。 由今天开始、嗯、多些珍惜。 是啦、啊、你不要花时间抄心经啦。 打低他啦。 我打麻雀了已经。 他不是有个 抄。改了应该。 抄了成人书籍。 有没有抄的 新开始是吗如你忐忑的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需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时候意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跟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与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我醉在清早为你捉透来日我便和你好友般偕老如若换来感觉似患感冒如病过就会更好我会做到我做到Remember 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ever wanna let a memory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Cause I never thought that I'd have to say goodbye And I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eah 莫非偏偏都这一秒钟 醉在星座，为你捉到时候都不早了，我知道人总需要各自上路，如下次遇见到向你问好，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倾心宠爱地球物，人间有情，对动物更加要有爱啊！ 近年来多了好多人想养鹦鹉，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去好好照顾我们心爱的鸟宝呢？ 艺游社区，城市处处有艺术，连呢度都有。 我哋今日咧要讨论嘅系意愿，一班艺术家透过佢哋嘅创作尝试咧，去到改变呢个地方。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Hey, I'm Bruno Mars. And I'm Anderson Paak. And we're Silksonic. And this is our new song, Leave the Door Open. Tell me that you're coming throug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嗯，真系中意啦吓！李志刚啲环球榜有好多英文嘅歌曲吓，系、 哎、 曾经做咩你笑嘅？ 我好开心咯！ 哦，开心好咯！ 我要扩阔自己嘅音乐知识先，但我要听下环球 榜。O K， 系啊，多啲听。我成日觉得每一天都可以有一个学习过程嚟嘅。 系啦、 啊， 每一样嘢都需要学习 嘅。嗯，冇错啦。好啦，咁十二点钟之后，我同阿 Sarah 又学嘢咯。 学嘢咯。 系啊，因为有位老师傅。 老师傅， 哎呀， 老师傅， 我啲咬字、哎，我要再，我 想， 哎呀， 老师傅点 解讲咩 话佢嘅咧？系咪先？所以即系英文名系师傅， 真系想讲师傅嘅。 我知， 我都知。 我一定要奖励佢，即系讲啲咁嘅嘢。 跟住老师傅， 我心里面嗰句添。 学下嘢， 听到你嘅心声。 系学乜嘢啊？ 我点知学咩啫？ 今次 师傅教噶嘛，我点知？ 师傅教落， 今日学边招啊？师傅， 流动马戏嘉年华演变成为咧个警匪片《大龙凤》。 咩话就讲多次， 流动马戏嘉年华， 流动马戏嘉年华 系啦， 即系马戏嘉年华会， 冇错啦， 系啦，系流动嘅，即系周围去嘅， 冇错啦， 好， 系啦，就演变成为呢个警匪片《大龙凤》。 警匪片《大龙凤》都几好玩喎！ 如果我哋一听就明，我哋就唔使学啦。 系 咁，我系即系 我系要慢慢抡嘅。 我唔明系应该嘅 骨咁， 唔通你又会哈哈大学？ 我仔 你去哈哈大学，阿教授讲嘢你会明嘅，你唔会明噶嘛？ 人哋佛系唔系咁容易入嘅， 我哋 抽心机抽心。 系啊， 唔系咁佛系就，所以各位学生啊，阿老师傅咧就教我哋今日咩马戏。又唔知咩 嗱嗱， 我重复唔到，重复唔到。我系一个幼稚园生，佢 流动马戏嘉年华 系 演变成 警匪片 《 大龙凤》。 大龙凤， 冇错。不过咧，讲翻转头咧，旧香港就知啦。以前香港真有马戏班睇 嘅，系咩？ 未睇过， 我真系 你都唔知， 即系个帐篷嘅系嘛？ 有个帐篷嘅系啊，咪因为 喺边度做啊？ 吓， 大胆地， 佢试过喺大球场。正喺大球上有一次， 你讲嘅马戏班真系老虎嗰啲喎， 系啊， 空中飞人嗰啲啊， 系啊，系啊， 沈 常福马戏团， 沈常福， 因为好似系佢嗰个人诶，嗰啲姓定个名，沈常福，好似个人名嚟嘅， 系嗰啲 show 咁 Mr. Sam 常福， 系啊，我如果冇记错吓，我睇过，同埋佢有好多场，好似喺 concert 咁，有一场就发生咗意外添。有空中飛人跌咗落嚟， 哇！ 系啊，不過 真係好耐嘅空中飛人， 好耐之前啦嚇。喂，好啦，十二點鐘翻嚟咧，我哋睇呢個新聞啦，財經消息、交通消息等等，然之後咧開始今日嘅馬老師飄。 屈然飄流教室都唔記得個教室嘅名。 國際社會對朝鮮半島和平穩定嘅期待，積極回應對話同合作提議。 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清凉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三至四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朝早持续清凉，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3,844点，升97点，成交金额70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0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28点，跌78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0.6升7.4，阿里巴巴125.8跌0.8，恒生中国企业85.22升3毫，盈富基金23.96升0.2。美团211.6升5蚊，建设银行5.84升9仙，汇丰控股51.8升1毫，药明生物87.8升5.1，友邦保险78.95跌1.05蚊，中国平安61.35跌5.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97，英镑10.599，瑞士法郎8.415，澳元5.607，加元6.164，新西兰元5.28，欧元8.8488。欧元是8.8448，每百日元的港元6.758，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1.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273点，跌205点。港金现价报16,81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03美元，卖出1,806.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慢线的坏车拖走了，现在龙尾就在马场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慢线的坏车虽然拖走了，车龙未消散，现在排到去马场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顺业街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常宜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有些渡轮消息提一提大家，由于风浪较大，富裕小轮现在开始由屯门往返大澳的渡轮航线终点站会改了做沙罗湾不停大澳。另外柏丽湾往返中环和荃湾渡轮服务部分的班次会由巴士站代。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3号干线7号码头荃湾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2携手出发， 新时代奋斗者。 实现演艺梦想，为新时代奋斗。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send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Hello， 我系黄丹妮，各位年轻人，机会嚟啦！香港电台2022携手出发，你都可以成为新时代奋斗者，快啲参加啦！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嘅故事。 蔡元培请陈独秀安心留在北大，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再深入一些。另一方面，毛泽东拿出请愿书通陈张敬尧六项罪状，并要求将他逐出湖南。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 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好啦，嚟到马老师嘅漂流教室，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老师好， 老师好。 嗱，今日讲嘅题目咧，重复一次，就系流动马戏《嘉年华》演变成为呢一个警匪片《大龙凤》。 老师啊，有人提议你咧，唔好抄《心经》，抄《马经》啊，佢啱你。 马经我又 马老师， 抄自己啲朋友。 马老师点解唔抄马经而抄心？ 但我谂起呢样嘢， 我对马经啊跑马我真系冇兴趣，完全冇兴趣。 嗯， 吓、啊，即系你话咩第一场几多号咧？唔知点解我真系有啲接受唔。 你都系搵啲嘢做下啫，系咪啊？就嚟世界末日啦， 冇所谓 啦，抄咩都得啦。 诶，对唔住， 好啦， 打岔咗，你继续讲。 系你个堂嚟。系 噶 啦，你个堂嚟噶 呢个烧假， 系啊，师傅，快啲师傅， 好，请留意啦吓、嗯，因为最近咧有啲朋友开始揾翻我啦，即系当呢个第五波未发生之前咧，又揾翻我啦，佢话喂，听讲好快又通关啦，啱啱问问，咁呢个朋友咧，佢系香港人嚟嘅，咁佢系代理咗欧洲有一个流动马戏 Carnival。嘉年華嘅亞洲， 即係國內做㗎， 係啊，巡迴嘅咁去做嘅。咁、哦、因為幾年前咧，我睇 興唔興啊？國內即係馬戲， 都興，但馬戲有啲就唔興，佢有啲新嘅元素，我覺得幾得意嘅。嗱，佢所謂流動咧， 嗰啲咩 sleigh 嗰啲咁樣係咪啊？係咪嗰啲啊？ 係咪一條繩吊住翹上去？ 唔係啊，其實你講緊話你以往睇嘅嗰種 嗰啲舊式嘅馬戲， 舊式嘅馬戲啦、嗯。但其實我之後又睇咗有一啲嘅就係好可能係咩佢哋加入咗，其實係加入咗有好多啲燈光啊，著嗰啲衫啊，所有嘅嘢啊， 但係冇動物嘅 元素，冇動物嘅。 因為舊式馬戲團係一定有動物嘅， 係冇錯。但係我睇嘅嗰啲嘅咩 Shadow Slay 咁嗰啲咧就係冇嘅，但係佢就係糅合咗有好多佢哋舞台嘅設計啊，都係嗰啲空中飛人啊，都係嗰啲嘢嚟嘅。但係問題係佢有一個古仔喺裏面咧包住咗，即 係變 得好好睇，冇錯，非常之好睇。 同埋因為佢有一樣當年啊，佢好吸引我嘅。就是佢有啲三米高嘅人牛啊，你就人牛啊， 人牛 系啦，即系成三米高。 我听人牛， 我听 话 人牛 咧， 人牛 即系乳牛，我听过啫，有 人牛 人 马咯， 人马座， 人 马座系佢嘅咯，为佢唔切噶嘛。 佢嗰个三米高嘅咧，我觉得几得意嘅，后边有个人，然后有两支竹咁样控制住嗰个三米高嘅人，佢就可以行路。 但系假人嚟嘅， 假人嚟嘅，即系有啲纸啊咁样扎住嘅，我觉得好得意，好吸引嘅呢一个。因为咧，佢设计咧，因为嗰时我喺东莞做嘢啦，咁嗰个有一个系有条护城河嗰个 地方， 嗰个地方咧，因为本身有一个跳楼机同埋一个海盗船。但是又不伦不类，因为又不用入场的、即是不用给入场费，但你去玩就要给钱玩， 但你要过护城河嘛， 是啦，好像过护城河。咁老板呢就话，哇，嗰啲嘢其实都残旧，周围呢个跳楼机咁好玩呢，就叫我去搵一啲 新 嘢返嚟，是啦。咁於是呢，我嗰啲有啲国内同事呢就有啲不满啦。原因就係呢，佢搵嗰个跳楼机呢或者海盗船咧，就走去意大利揾嘅。 嗯， 意大利咧，即系话代表要用好多钱啦。 嗯， 咁有钱喺里边咧，就自然有好多 古灵精怪嘢。 古灵精怪嘢啦。 嗯， 咁如果我依家叫就踩只脚埋去咧，就会影响到佢哋嘅。 嗯， 吓、啊、咁即系有啲人都唔系好高兴啦。吓、啊、咁但系咧，我又要揾啲新嘢翻嚟，我又唔可以净系揾啲机动游戏。 如果揾機動遊戲，咁佢哋揾都得啦。咁我就揾咗 機動遊戲以外嘅嘢咯。 係啦，就揾咗呢一個喺歐洲都幾出名嘅一個流動 馬 戲嘉年華。因為佢要嘅地方都幾大嘅，同埋好啱。 梗 係 啦，買班一定要大㗎。 係啊， 細嘅地方做唔到。 係啊， 首先佢係露天，因為佢可能如果空中飛人咧，你要好高㗎嘛。 係啊， 你如果好似普通嘅樓層，你點玩空中飛人？ 係啊，因為佢咧個主要概念咧就有一個帳篷，帳篷裏邊咧有空中飛人啊、雜技啊等等。另一個咧有少少嘅機動遊戲啦。當然就唔係嗰啲跳樓機啊等等等等，亦都有啲適合小朋友。 即係將機動遊戲同埋一班遊合一齊， 結合埋一齊，即係好似個主題樂園咁。 係啦，冇錯，主題樂園，另外啲攤位遊戲啊，跟住佢最大嘅賣點咧就係嗰個三米高嘅人偶，其實我真係未見過當年。 咁你又得意嘅？ 咁你話你好中意？ 係啊，係 啊，你中意佢呢個 concept？ 係啊，中意啊，因為我之前未見過咩三米 高。後來有見過啦。 係啦，就覺得哇，真係幾正喎！同埋因為佢混合埋火喺裏邊嘅，即係如果你諗下夜晚七點鐘咁。 我咪 指 責㗎？ 係指責。 點樣火啊？ 好危險咯！係 啊，因為咧，佢三米高嘅嗰個人，佢裏邊咧設計到咧，當然咧嗰啲秘密我唔知啦。 嗯， 就有個位可以生火嘅， 但唔會燒着佢嘅， 唔會燒着嘅。於是佢哋咪有 兩支， 但 係 有風 喎，因為好似熱氣球咁樣咯，喺裏面嗰度佢先至可以咁張 燒着，冇錯。咁佢就有個人後邊專業嘅人員啦，後邊 控制住佢嘅。 如果佢放手，當然有啲繩啦，嗰個人可以飛高少少嘅，當然係安全範圍。哇！ 跟住個繩又可以戳翻落嚟， 冇錯啦。咁我覺得哇，好正， 即係有啲似熱氣球。 熱氣球咯， 即 係根本就係用呢個原理。 即係佢哋有啲所謂秘密武器。收埋咗我唔知啦，咁呢样嘢咧，咁我开始啊好啊，不如咁样我话俾 引进入嚟啦， 引进入嚟啦，咁啊梗系要 present 一次啦。当年我有啲国内嘅同事知道咗呢个消息之后咧。就好唔高興啦。 嗯，點解啊？ 因為你炒我佢嘅計劃咯， 係 啊，佢本來已 佢係機動遊戲噶嘛，負責。 但係當我引呢啲嘢入嚟嘅時候咧，對佢哋 機動遊戲就要收檔啊。 可能 budget 係得一嚿嘅啫嘛。 係啊， 如果買咗阿馬超強嗰啲，或者做咗佢嗰 part， 我就冇得 有影響啦。 咁你嘅機動遊戲你又點？因為做得差啊嘛。 佢哋唔會覺得差噶嘛。 咁你咪將兩樣嘢擺埋一齊咯，咪就係人偶玩機動遊戲咯。咁得唔得？ 三米高坐咗上个跳楼机嗰度， 跳落嚟啊！一阵就到啦，三米， 好快啊！ 佢仲高过跳楼机啊！玩下手， 跳唔到啊！ 跳唔到啊！ 咁于是咧，有啲同事咧就帮我嘅，有啲同事咧就是、另一边嘅， 总有嘅， 另类派啦，系啦。咁咧，終於嚟啦！ 你最主要老細信邊個先？ 係啊，我想話，咁咪俾得錢佢， 唔係話好與唔好問題，老細 buy 邊 個？啱，但係佢哋冇呢樣嘢諗啊嘛，佢覺得就係我炒我佢哋，係啊，咁我梗係，我因為我睇過啦，幾好喎，睇嗰啲 video 啊，咁我覺得都有信心 sell 老闆嘅，咁我覺得喺當時如果東莞有呢啲嘢玩咧，真係幾吸引嘅。你諗下，逢係七點鐘，星期六有啲巡遊喎，我覺得真係會吸引到嘅。一班人嚟嘅，咁約咗佢嚟 present 啦，咁佢係帶咗啲嘢嚟嘅， 當然老闆帶啲嘢嚟， 嗰個買團嗰、那個嚇、負責人香港人嚟嘅，咁啊帶咗啲嘢嚟， 香港人嚟噶， 香港人嚟，佢、代理咗呢個歐洲嘅流動馬戲團， 有冇動物㗎佢嗰個？ 冇，因為我話咗唔搞動物，因為好危險啊，保險都好危險，即係太 風險。 喂，動物都有分啲冇危險嘅兔仔啊， 你有咩好睇啫？ 係啊， 兔仔 啲人都會中意㗎， 即係有啲 貓表演啊， 貓表演啊， 係啊嗰啲㗎嘛，但我唔中意嘅，不過。因为我都好惨啊，要瞓 台。系咁啊，我自己都唔系好中意空中飞人，我都麻麻地，我觉得好残忍。 空中飞人， 我觉得好残忍， 危险啊！觉得 空中飞人都残忍，点解啊？ 我觉得系啊，即系飞嚟飞去，我自己唔知点解咧。如果你话 危险， 空中飞人点解？ 因为咧，阿马老师好强烈嘅同理心嘅，系啊， 好强烈嘅同理心， 好强烈同理心。佢掟佢嚟，哎呀，要飞嚟飞去，哎呀，掟亲个 pat 啊！ 有个女仔好惨， 哇，条裤咁窄，咩都见到晒，惨。 系咪咁嘅意思？我唔系好明空中飞人点解会好残忍啊？ 即系等于咧。以前有啲中國雜技咧，咪有啲細路仔又硬撩啊、頂碗啊嗰啲嘅。 如果你咁講，即係其實根本就唔應該做馬戲團啦。 咁連運動員都唔應該做，運動員嗰啲好辛苦噶。 可能佢睇親佢都覺得好痛，好辛苦，可能係咁。 哎呀，做節目三個鐘好慘啊！所以我坐喺度 hea 算啦。 係啊，唔好令自己太辛苦。 唔好令自己太辛苦。 係啊，如果 咁多嘢， 哎呀， 我驚諗壞個腦啊！ 係啊，我原來係咁嘅。 諗壞咗， 我明啦，我明。 係啊， 我真係 真的不太明白空中飛人 為什麼你又明白又不明 白我不是很明白空中飛人為什麼他會覺得他很殘忍、啊 哦、但你明白為什麼他這樣做事、 如果 你是這樣的思考模式的話我就明白、啊啊、 好了到底這個馬戲團到底後來怎樣演變呢回來繼續 好 从唱片某首停住残响倒播，惭愧于耳朵回荡，播出戏找娱乐忘我，而却怎也不投入凝望，双眼都放放，了积于家里乱碰乱跳。心又未了，明日会是晴是雨，天知晓。谁在这漫长夜里相拥到明朝？这刻忽已望你悠然沉睡。 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继续呢个流动马戏嘉年华，最后点样演变成呢一个警匪片？咁话说咧，终于佢嗰个朋友嚟 present 啦，我亦叫一定要务必带一个公仔嚟，因为我哋有因为有啲同事未见过个三米高嘅 咁大带到嚟咩？ 其实佢折埋好细嘅，一个箱嘅咋 吓？系、哦啊、一个箱变成三米啊？ 系啊，即系佢拆翻出嚟，唔知点啦吓。咁我话你务必要大力，因为我嗰个就最吸引嘅， 最吸眼球嘅， 冇 错 啦，系啦吓。因为你话其他嗰啲叮叮当当都差唔多嘅啫，我 最后尾签约可能就系佢噶啦， 冇错系啦，嗰、那个三米人喺度 秘密武器嘅、啊、呢个就系、 是。咁啊嚟到啦，咁啊全班人坐晒喺度听啦，啊好嘢好嘢咁样，因为佢讲得几好嘅，于是我话。无必要，诶、哎，唔该，内下边个嚟，我哋搵呢个隐蔽呢个地方，因为都费事俾周围啲人睇到啦。你试下呢个人，睇下点样操控，能唔能够好容易教我啲同事操控？如果真系做嘅时候， 咁啱，因为有啲嘢你都要做到先得噶嘛。 系啊，你最后 你冇理由意大利飞过紧嚟 啊？系啊，系啊，呢个冇可能。诶、哎，夜晚啦，咁啊，诶、哎，哇，好嘢，咁啊，点火，跟住操控嗰个人啦，哇！ 真係好吸引眼球，大家都喺度 viva 鬼叫，好得意，好得意影相。我記得同佢講啦，嚟影相還影相，有啲嘢你唔睇得嘅，因為啲商業秘密喺裏面嘅。跟住，砰收翻埋啦，咁大家休息啦，因為佢會嚟幾日嘅嗰個朋友，佢係女仔嚟嘅。跟住咧，夜晚咧，佢啲同事話接待我哋，同我哋食飯啊，傾偈。食食下飯咧，跟住好夜，再夜少少啦。我公司原本嘅男同事就話帶我去沖涼桑拿。 嗯， 我話點解你無啦啦要帶咧？因為我話我都要照顧嗰個我香港嚟嗰個朋友噶，係咪？佢話唔緊要啦，我哋有女同事去接待佢。我心已經開始有個疑問啦。平時你班友仔都冇咁好對我，點解今日你 我哋唔好對好對佢啊？佢一係 啊，跟住就即刻會諗嘢。 平時對我咁衰，點解唔成日做？ 然之後今日請我食朱古力咁樣， 咁好多陰謀嘅。 係啊，我都係咁諗。 一對佢好，佢覺得我哋有蠱惑 嘅。即一嚟嘅就要冚一包 咁，咁就啱啦。 好正啊！今日 係啊，你快快脆脆冚一包，我費事等，仲未冚，仲未冚。終於去到桑拿咁樣沖涼啦、按摩啦，咁我乜都冇曬喺度，手提電話乜都冇曬，我突然間覺得，咦，好似唔係好對路喎。 點解你會覺得嘅就係你覺得唔對路，但係點解你都去呢？ 因為佢話 你又信佢哋講， 同事係啊，因為我嗰一刻我真係醒覺。好似好 冇一刻至醒覺， 因為抽 曬 心 脫曬褲嘅時候， 係啊， 望一望醒過啦，望一望醒過啦。 你哋會唔會去啊？如果係 咩啊？ 你會唔會去？即係如果同事夜晚話 如果唔熟嘅我一定唔 係啊，唔熟唔會去。 同部門我話喂咁辛苦嗱，你咁 好多嘢可以做嘅啫嘛， 香港嚟 我自己去都得啦，我使乜你？ 唔係同埋好多嘢可以做嘅啫嘛，啱唔啱？你自己講得啱啦，我自己酒店我 book 嗰啲入房嗰啲特骨都得啫嘛。 不 會去我真的冇想過，因為他們又捉了個女仔，又說去捏腳，又說成，咁我覺得， 同埋我覺得你有個責任，應該要去 take care， take care 呢一個由香港嚟嘅呢位朋友。 係因為我身邊嗰陣時係冇人，即係我周遭係冇人幫我嘅，即係所謂一啲親信親信咁去到嗰一刻，我乜都冇曬，電話都冇嘅時候，我突然間叮，咦？好似好危险咁，我所 你觉得你自己好危险？唔会， 因为佢冇着衫裤啊嘛，系啊， 其他啲人仲危险啦， 有冇人装我咧？我咁靓仔， 如果冇咪好危险 啦，会唔会有女仔中意咗我呢一个？ 冇人装就 唔会，佢点会危险啊？ 我真系，咁啊好夜咯，我话点解仲未有人带我，即系带我走嘅咧？搞乜嘢咧？ 你都未着衫。人哋点带你走啊？ 佢都想走，因为佢未着衫已经想走。咁你谂下揼得几差？ 唔系你着翻好啲衫裤鞋袜，人哋先有冇带你走噶嘛？你裸体咁点带？ 赤条条，赤条条。 人哋出面抹手，点解仲会出嚟咧？我真系试过，因为有人带我去系去啲地方度揼骨啦，我唔知噶嘛。咁原来佢就有时间噶啫，咁将佢揼完之后，佢就会安排你喺某一间房嗰度咧，你自己搞掂晒你就出嚟噶咯。因为我喺嗰间房里面咁，我见唔到，系我见唔到。我的朋友啊，因为原来他们已经在楼下那里 等紧你，即系 common area。 我有喺上面度等佢，佢有喺下面度等我。到最尾就系大家咧喺度耽搁咗，差唔多成九个字。 哦， 系啊，有时会咁噶。 咁我喺度惊啦，点解咁耐咧？我突然间醒起，我嗰个朋友咧会唔会有啲乜嘢麻烦咧？因为嗰班友仔咧，我知道佢哋啲嘢嘅，佢哋乜都做得出嘅。 你讲到佢哋好似好大镬咁。 系啦。 咁呢同啲咁嘅合作 係 啊， 因為我公司同部門嗰啲同事嚟嘅， 你唔使解釋呢樣嘢，而係你既然覺得呢一班人係咁信唔過，你點能夠去將你自己個一個女仔添，仲要係交俾佢哋手上咧？ 因為都有啲女同事去接待佢嘅。第二日啦，我問翻嗰個朋友咩事啊？佢話我唔知啊，佢哋成晚就叫我去揼腳就。其實咧，我覺得有少少咧，就好似韞住佢咁樣嘅。 點解要咁先呢？ 终于第二日， 因为佢哋唔中意佢嚟整人友。 第二日我终于知道点解啦。跟住佢哋又做咗一个 presentation， 一模一样嘅，将我啲人偶咧原本系一啲可能系海盗王啊、警察啊等等，佢哋就改变咗做动物，即系偷 做翻同样嘅嘢， 做翻同样嘅嘢。啊，佢哋真犀利，佢哋用一啲纸啊咁样扎咗啲公仔出嚟， 咁短时间。 系一万啊，纸扎嘅啫嘛，冇里面嗰啲机关啊，冇、 哦、 里面嗰啲机关啊， 但系老细又 buy 啊， 冇 buy， 因为佢哋做出嚟咧就话呢个系话我朋友嗰啲咧太 复杂， 太西欧啦，冇共鸣啊，乜乜乜，佢哋做嗰啲动物出嚟，佢话咧应该吸引小朋友嘅，咁啊喺度睇嗰啲设计啦，因为都要睇噶啦。啊，长颈鹿几得意，都似啦，因为长，跟住咧只鸡真系唔得啦。你有冇见过啲长颈鸡？就好核突噶啦，即系啲 制作好粗劣。 系啦，啲熊猫 最后边个赢 一条嘢，最后大家都冇赢，因为嘈得好紧要，嘈得好紧要就系为咗，哇！你嗰啲嘢点嚟啊？又乜乜乜啊？即系总之系。 但系头先系咩警匪嘅？ 点警匪咧？ 佢真系困住我哋，佢两个系真系困住我哋，然后去偷。拆开佢嗰个人偶嚟睇下，里面点样做？ 我而家明啦。 但当然啦，有啲嘢佢哋永远都唔明系点做嘅。即系你拆咗出嚟咧，就算你砌翻，你唔识嗰啲机关咧，你都冇办法做到嗰个公仔点解会喐啊？点解会着火就会升起啊？等等嘅系啦， 就几乎上当啦。 系啊。 OK， 好啦，多谢晒马老师嘅漂流教室啊！今日咧，马老师嘅另一个嘅创世巨著吓， 系筹备经年， 冇筹备经年吓。咁一阵间就会推出。上集 系啦，听日就会有下集大结局。 冇错，系两位，我等待你哋嘅精彩演出。 头先我问佢，不如你做翻啦，佢 系啊，我都觉得应该， 因为你先配合嗰个 角色啊嘛。 系啦 ，OK， 好，十二点半先听新闻报告。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全港幼稚园同小学喺今个星期五或之前暂停面授课程，直至农历新年假期之后，中学不受影响。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暂停面授课程系抗疫最艰难嘅决定。幼稚園同小學最快可以選擇在聽日暫停面授課程，最遲在星期五暫停。他指出，近日出現至少三宗幼童確診個案，擔心社區存在隱形傳播鏈，亦有多間學校爆發上呼吸道感染，病徵同 Omicron 病毒接近，所以決定幼稚園同小學暫停面授課程，直至農曆新年假期之後。林郑月娥宣布重启防疫抗疫基金，将推出第五轮措施，今个星期五公布内容。她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措施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针对直接受最新社交距离措施影响，包括一些要关闭的处所和食肆晚上没有堂食。第二部分是长期冰封状态的行业，例如旅行社。林郑月娥表示，第四轮防疫抗疫基金结余仍然有四十多亿，有錢可以即時發放，應該足夠做第五輪措施，希望盡快發放補助金，如果之後金額不夠，會盡快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撥款。他指出，第五輪措施會沿用第四輪作藍本，但銀碼是不同，上一輪是關閉了處所百多日，今次收緊社交距離措施，不希望長時間關閉處所。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由上个月30日至昨日，一共有354宗新冠确诊个案，绝大部分属于变种病毒 Omicron。经过当局的追踪和基因测序分析，其中一宗涉及兼职女售货员的个案，她的父母和弟弟都确诊，全家人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当局下午会详细交代。她说，这名患者的爸爸在屯門開藥房，而居住在屯門的南空中服務員早前曾經到過有關藥房。林鄭月娥又說，目前只剩下一宗感染源頭未明的個案，涉及一名超級市場理貨員。她重申不會放過每宗追蹤個案，當局考慮之後針對新一波疫情採取速戰速決的策略，以免有社區爆發。墨西哥總統洛佩斯再次感染新冠病毒，症狀輕微，將會自我隔離。68歲的洛佩斯，去年一月曾經確診，其後康復並在上個月完成接種加強劑疫苗。他在當地星期一早上出席例行記者會時聲音沙啞，被記者詢問健康狀況，他當時表示相信自己患上流感，但會接受新冠病毒檢測。他在社交網站公布對檢測呈陽性，但症狀很輕微，將會進行自我隔離，期間會以視像方式繼續履行總統職務。

全球超过2亿人感染新冠肺炎，约500万人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话，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也是国之重器。在维护国民健康之外，中国对外援助发展中国家出口新冠疫苗和原疫超过7亿剂。 声音演绎黄天怡，私分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3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风花雪。 够钟起身啦，个头咁痛嘅，仲好似有啲发烧添，不如瞌多一阵啦。 喂，起身啦，趁快啲做嘢噶，唔系叫你瞓觉啊，起身啦。 对唔住啊，工头，我有啲烧，我可唔可以？ 你废柴，你嚟做嘢噶，你咪唔想食饭啊？偷懒。 唔系啊， 起身啦、 啊！我真系有啲烧，唔信你试下摸我额头啊！ 你死啊！哎呀 ，对唔住，我起身，我即刻起身，唔好打，唔该，唔好打。 攞嚟衰啊！系我打先安乐啊！呢个月扣你嘅工资啊！ 唔好啊！我而家即刻去做啊！唔该晒。 废柴，即刻搬晒啲货上船啦、啊！12点前搞掂佢啊！搬啦、啊！ 知，我而家即刻去，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前面好似有菌瞓低咗咁嘅，喂，你冇事嘛？系你？喂，你认唔认得我啊？我哋咧喺一齐台山啊，坐船嚟旧金山噶。喂，阿花，喂，你点啊？ 我冇事。 唔系、啊，你块面好红、啊，哇，个额头就好兴啊！你发紧烧啊？不如我扶你去货仓后面嗰度休息一下先啦。 唔好啊！ 吓、 啊，俾人睇到唔系几好。我自己行得噶啦。 诶，乜你咁婆妈噶？同乡嚟噶嘛？有咩事梗系要互相照应噶啦。嚟，等我扶你。行啦、啊，嚟，小心啊！ 呢度边度嚟噶？而家几多点啊？ 夜晚8点啦。 夜晚八点，死啦！我啲嘢未做晒啊。 你惊个衰人打你啊？ 我又唔惊佢打我，我都打惯噶啦，我顶得住嘅。我惊佢扣我钱啊！我今个月一定要寄钱翻乡下。我阿妈病咗啊！ 你放心啦，你啲功夫啊，我哋嗰啲同乡啊，同埋啲兄弟啊，咁头先已经帮你做掂晒啦。 真系噶？ 嗯， 唔该晒啊，辛苦晒。但系自己嘅嘢要人做，好似唔系几好、啊。 哎呀，点解你咁婆妈嘅啫？正所谓人离乡贱。在外面的话梗是要靠朋友的啦，你帮我帮下你嘛。 多谢你阿花。 哼。 我是阿峰啊。 啊。 有什么帮手的你找我啊。哎呀都好晏啊。我回去先。哎呀 。喂，你忍住啊。你不如休息多一阵先啦、 嗱，我煲咗啲粥，不如你食碗先走啦，好冇？ 哇，你煲咗粥啊？ 系啊， 唔怪得知头先我哋闻得咁香啦，系咩粥啊？ 白粥，留咗少少咧家乡带嚟嘅叶菜。 系叶菜啊？ 嗯， 我记得呢种味啊。我阿妈煲粥嘅时候咧，都好中意落呢种叶菜噶。 中意就好啦，嗱，快啲食啦。唔系咧，你听日就冇力去搬嗰啲货落船噶啦。咧、嗯， 不过如果工头知道我今日成日都冇做嘢，佢实好嬲啊！佢一定打死我啊！ 放心啦，呢、這个时候啊，佢一定饮到醉醺醺啊！ 啊，好咯，又输晒啲钱，财散人安乐，饮。咦，冇晒酒啦！ 公头啊，走啦走啦走啦， 唔紧要啦，你爬啖粥先啦。 边 个？公头，我啊，阿花，阿花， 阿花，匿埋喺你后边嗰个边个嚟噶？ 冇啊，边度有啫？边度有人啊？你快啲走啦，呢度我搞掂啦。 你小心啲啊，我走啦。 快啲走。 喂， 系， 唔好以为我饮醉啊，我搞搞震啦。 我 啱啱鬼鬼祟祟咁走咗出嗰个边个嚟噶？ 边度有咧？冇啊，你眼花咋，公头？哇！你今晚饮咗咁多酒， 好 不如咁啦，我搵条热毛巾帮你敷下块面，好唔好啊？ 哇！阿花，做咩对我冇啊？ 唔好笑我啦！咁你想唔想我帮你敷下块面啦？咁样舒服啲噶噃。嗱，你等阵啊，我去攞热毛巾。 冇，使咁麻烦啦。 做乜嘢啫？ 哎呀，你俾我揽下就我啦，嚟啦。 啊，你小心啊！我有啲粥，我好热噶。 哇！ 哎呀，唔好意思。 你谋杀啊？六死系咩？ 哎呀， 哇！你个贱人啊！你整蛊我。 唔系，嗱，公头你唔好误会啊吓。我一时唔小心啊，真对唔住，对唔住啊。 死妹仔，哇，好痛啊！你唔好掂我，我迟早教训你啊。哇，好痛啊！ 峰哥， 嗯， 今日有冇好啲啊？仲有冇发烧啊？ 冇啦，多谢晒你啊！ 嗯， 你嗰日咧煲嗰啲粥真系好好味啊！ 真系， 嗯， 你中意嘅我再煲俾你食啊！ 好啊， 好。峰哥， 嗯， 我喺码头度咧钓咗几条鱼啊，我煲鱼粥俾你食啊！ 真系噶，我最中意啊，最中意食鱼噶。 我就系知道你中意食鱼，所以我专登咧去钓翻啲鱼翻嚟咧煲个粥俾你食嘅。 阿花， 嗯， 好多谢你咁照顾我啊。不过其实咧， 峰哥啊，我哋系同乡啊嘛，仲咁啱喺埋一齐做嘢，梗系要互相照应噶啦。我哋要互相关心嘅，有啲乜嘢嘅话，咪望多两眼，讲多两句咯，冇咩其他嘢嘅。 我知。 吓 啊，不如咁啊， 嗯， 我以后当你妹妹咁照顾，我唔想人虾你啊。你做我妹妹好唔好啊？我做你哥哥啊。 咁又唔使，我屋企已经有三个阿哥噶啦，我唔想再要哥哥啊。其实我 知道，我知道，唔使讲，放心啦。我明嘅，我有分数。 咁我都明嘅，我哋依家咁嘅环境又咁漂泊，我明嘅。嗱，不如咁啦，我哋一齐努力，只要揾够钱嘅话，还晒嗰啲乡下嗰边嗰啲介绍费咧，到时我哋一齐离开呢个鬼地方，嗯， 好啊， 你话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嗯， 唉，我都想尽快离开呢度。不过美国咁大，边度好咧？嗬？ 我话俾你听啊。 咩啊？ 我有个老表啊，当年咧又好似我哋咁啊，俾人卖猪仔过嚟做苦工。佢揾够钱之后，就揾人帮忙安排去纽约度洗大饼。 洗大饼？ 嗯，最后咧佢储够钱啊，仲喺唐人街嗰度开咗间餐馆。 真系啊？ 听讲咧生意都唔错噶。 阿花， 嗯， 好啊，我相信我哋一定可以好似你嗰个老表咁，一定会捱出头噶，努力啊。 嗯。 唉，又赌输晒，听日去边度搵钱还俾人呢？有，喂，你做咩鬼鬼祟祟噶嘛？ 哦，你话人偷嘢，收埋咩喺个袋度啊？ 冇啊，真系冇啊！ 冇讲大话，你都唔讲真话，死啦！ 哎呀， 死你个偷嘢！ 公头，你做乜嘢啊？你饮多咗啊？我又冇得罪你，无端端做乜走埋嚟打我啫？ 你偷嘢咪打你咯，我哋再嘈。我俾你两拳啦！ 哎呀，唔好打啦！喂，有咩事慢慢讲，你要钱啫嘛，我追落俾你啦。 嗱，你话噶，攞晒啲钱嚟。 嗱，得咁多咋？你要咁多，你攞啦。 咁少钱？ 咁我真係得咁少嘛，冇啦，真係 冇 啦。 你俾我睇下你个袋， 你冇搞我袋， 有嘢， 冇啊，冇 啊， 冇冇 扯， 哎呀， 哇，收埋咁多钱你仲话冇？你都算估估 冇啊，公仔大人，冇啊，啲钱唔攞得噶，我寄翻两盒俾阿妈医病，冇啊，求下你，你唔好攞走，你俾翻我啊，唔该你啊。 你又似你啊，鸡碎咁多，算得好过冇啊！你听住啊，如果我好彩一阵手风顺咧，我最多俾翻啲你。最好保证我赢钱啊！咪有排你受啊！ 你个衰人 吓、啊， 你成日虾我，我咁辛苦赚翻嚟啲钱，你想就咁攞咗去？ 喂，你咩？ 喺 边度 攞饭食？我忍你好耐，我今日唔再忍，我同你死过。 喂，你癫咗啊！ 死啊！死啊！死啊！ 救命啊！ 死啊！ 救命啊！ 死 啊！救命啊！ 峰哥，你。你点啊？ 边个啊？ 我阿花，我嚟睇你啊！你好伤啊！你得唔得啊？吓？ 得嘅，我顶得住。 点解系咁做啫？ 一挨夜挨，辛辛苦苦赚啲钱，谂住寄翻乡下。我是不会被他乱来的，我忍了他好耐，我不想再忍下去。 你知不知道你打得他很伤啊？ 我知道，为了我家，为了我妈，我不理得那么多，我要跟他搏命。 他不会放过你的，听说他想找人扔你下海。 他即本来了，我唔惊佢，我打毙埋佢另一只脚添。 峰哥，你唔顾下自己，你都要为你阿妈着想啊！如果你出咗事，边个照顾佢啊？ 我乡下个老婆会照顾佢嘅，唔使惊。 吓、啊？你乡下有个老婆？ 嗯。 哦。哦，你乡下有个老婆，我咁咪好咯，系咧？点解一直冇听你提过嘅？ 阿花，我唔系全心瞒住你。 阿哥，你唔好误会，我又唔系你边个，你啲嘢你中意同我讲，我咪听咯。又或者好似你之前咁讲，你当我系细妹嘛，我一样系好高兴嘅。真的，我一样是很高兴的、 啊。我知道你对我好，我真的知道的。正因为我乡下有个老婆，我先不敢想其他事。因为我阿妈说我要做一个好一点的顶天立地的男人，不可以动一点又说要这个不要这个。对不住啊，花。 峰哥、 嗯、 我只是想问你一句。点解你对我可以咁狠心嘅？ 哎呀， 点解啊？ 阿花，我一个人嚟美国挨，我根本知道我唔会有将来。我屋企又穷，细细个帮手耕田，自己都唔食一个，我边有希望啫？我咪靠自己对手搵得几多得几多咯。我唔想累人，我冇其他嘅奢望，真系噶。 峰哥， 啊、 我对你点？你知唔知噶？我真系好爱你噶。 我知道，虽然我老婆系盲婚哑嫁，其实都冇咩感情，但系佢真系照顾得我阿妈好好，我唔可以咁样噶，花。唉，你唔好对我好啦，好唔好啊？我哋真系冇结果噶。 得，我明白，你唔使讲，你好好养伤。我不会让你有事的，我走了。 你去哪儿啊？ 峰哥，我问你最后一句，如果你未结婚，你会不会喜欢我？ 你不要问这些东西，你不要逼我啦。 你说就可以了，你说，如果你未结婚，你会不会喜欢我？ 不会啊，对不住。 再见。 边个啊？系你？ 嗯。 你做咩？ 你可唔可以放假封？ 你凭咩？ 呢度有啲钱，当系赔偿你俾你嘅医药费。 过少少钱，你咩意思啊？你当我乞意啊？你可怜我啊？ 工头大哥，如果你唔嫌弃嘅，我今晚留低服侍你啊，好唔好 啊？你当你系咩啊？大把比你更靓、更后生嘅都话嚟服侍我啦。你算系乜嘢啊？ 咁样啦，好唔好？我以后听晒你话，今晚你做皇帝，你想我点都得，只要你喜欢，我晚晚留低服侍你都得。 啦啦啦，你话噶，我冇逼你噶，爱你啊！ 你唔好咁心急啦，不如咁啊，我哋一齐饮啲酒先 啦。唔饮啊，爱你啊！ 咁熄灯先好冇啊？ 你唔好嘥时间啊，翻。其实咧。我都想告诉你听啊，我一直好喜欢你的。 唔好啊！峰哥， 嗯， 翻入去啦，外面大风。 我哋终于可以离开呢个鬼地方， 你咪应该开心咩？ 系啊，但我谂极都唔明，点解工头突然间咁好人俾我哋走咧？嗬， 唔好谂咁多啦，我哋一定会有好嘅开始。 阿花，我知你一定为我做咗好多嘢，多谢晒。咦，老婆啊，有封信是我的名字，你帮我看看讲什么。 峰哥啊，政府说要收回我们搭祖地起工厂，我看横店奶奶走了这么多年，你又去了美国十几年了，乡下只剩我一个而已，我想去美国找你，如果我都适应到，不如我留在美国照顾你，好不好？老婆阿雪。